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嘅时间啦，六点零八分，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我白元浩坐咗喺度啦。咁啊喺头先嘅时间咧，翻工咧都觉得，咦，今日虽然都系凉，我感觉又好似冇寻日咧咁清爽，唔知点解啦吓。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9%嘅。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啦，咁啊继续咧就验证生效嘅，咁啊听紧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你算唔算系一个热爱自己工作嘅人呢？你热爱自己工作嘅程度去到边一度呢？去到成功未呢？吓，啊，点样又为之系成功呢？好啦，我哋尝试一下咧，用好多成功人士嘅例子，去到剖析一下啊，到底职业系啲乜嘢？对佢哋嚟讲咧，简单啲咁讲啦。職業呢就是我哋成日都话啦，哇，如果你可以中咗彩票啊，唔知有咩保咩保几千万几千万咁样中咗一注嘅，跟住呢就话到啦，啊，中咗就唔使做啦，咁就开心啦。如果你抱住呢一个嘅心态嘅话，即係你可能仲未搵到自己属于自己生命上面嘅一个職業。但是你中了这个彩券，然后你仍然会在那里想，啊，我都是要继续呢去到在我工作上面服务。当然啦，不是为了掩饰等人不知道，等人不知道你中了多少钱啦，而是真的你是热爱这份工，想继续在这份工上面呢继续努力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你仍然可以中了很多钱继续努力自己的工作，那就代表其实你真的找到自己所喜爱的一份工作了。 人在相恋时原是最脆弱时候，无情亦无爱也许更有你成就，流行现代的爱应该可放也可收，但爱上你后何以我却想痴恋一生永久。盟誓跟痴情人渐已说是陈旧，原来又远去事多了再没难受，流行现代的爱应该可买也可偷，但爱上你后何以我却始终找不到借口。在无尽变化转折时候，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在名利对错真假当中挣扎，唯独你会给我分忧。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在成败进退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 手笑着承受，流行现代的爱，即使可买也可偷，但爱上你后，谁叫我再已经不想找借口。在无尽变化转折时候，只得你始终捉紧我手，在名利对错真假当中争斗，唯独你给我分忧。在明日世界终结时候，都不会甘心曾经跟你走，在成败进退反复当中争斗，唯独有你的爱如动力在背后。 将来有一首嘅作品《明日世界终结时》，有阵时候我哋谂一样嘢，就系成日喺度谂啊，时间咧系有限嘅。如果明天真系终结嘅，你今天嘅日子系咪会同你而家过嘅日子过得完全不一样呢？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我们人经常都会在不同的职业上面就是努力的。有些职业他们需要成日站在那里的。成日站在那里的过程有机会就会令到他们容易抽筋，肌肉劇痛。甚至可以令到佢咧，哎呀，企都企唔稳。我肯定啊，就系话到咧，就冇人啊中意呢一个咧就咁辛苦嘅过程嘅。咁啊，翻工啫，系咪？或者自己日常嘅生活啊，都要搞到自己咧系成日咧只脚咁鬼痛咧，咁啊唔好噶。有人话啦，运动之前热身不足啊，亦都会导致抽筋。的而且确咧，呢个系一个成因嚟噶。但系事实上，抽筋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噶，同时亦都可以咧。没有原因咁样发生，好远啊！首先啊，我哋知道乜嘢叫做抽筋先。人体里边啊，并不存在筋呢一种嘅器官同埋组织噶。一般嚟讲嘅拉筋，其实即系指啊，肌肉周围嘅组织。而抽筋咧，就系主要啊，都系指出啊，肌肉发生痉挛噶，抽搐嘅现状。人体嘅肌肉咧系具有弹性，可以伸展，亦都可以收缩。而抽筋咧就系肌肉发生极端持续性不由自主嘅收缩。而肌肉啊僵硬同埋发生抽筋咧，亦都系伴随住一啲嘅剧痛嘅。好啦，导致抽筋嘅主要原因咧有三个，睇下你会唔会中咗先。人体肌肉喺静止嘅时间啊，或者去到喐动咧，呢个过程入边需要适应噶。主要都是因为等体温上升，咁提高肌肉嗰个嘅弹性，亦即系话我哋成日都话嘅热身运动啦。唔做热身运动咧，就好容易会抽筋。另外啊，抽筋亦都可能咧会系受伤之后嘅一个保护机制嚟嘅。喺呢种情况底下，痉挛嘅意义就系在于强行限制人体继续运动，以稳定受伤嘅区域。而肌肉过度去到使用的时间，过度疲劳呢，例如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即是刚才所讲企喺度工作好耐呢，都是有机会导致抽筋的。一般认为各种的理由呢，就其中一个呢就是水分流失啦，即例如成日运动啊暴晒都是呢会容易令到你抽筋的。仲有呢就是怀孕啦。怀孕期间经常都会出现抽筋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太攰啦。因为身体需要承受更加大的重量，也都有机会就是因为胎儿施加在身上的压力，导致腿部的血液循环不好。另外肾功能衰竭、甲状腺问题、帕金逊症、E 型糖尿病等等的患者都会比较上容易出现就是抽筋的情况的。有时抽筋是一个可以很简单的理由，明白了之后，看我们可不可以将它好好地改变和克服这个问题。 忘了是怎么开始， 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无法不爱你 baby，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月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哦 这首歌曲是陶喆《爱》，很简单。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现在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为现正生效的。在魏晋时期，有一个叫做阮籍的，他就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生非常之有抱负，就是叫做饱读诗书，竹林七贤，就是竹林里面七位贤者其中的一位。听起上来名号都已经强了，是不是？就是饱读诗书，外面有很多人就是喜欢他们的。 都可以咧，就系藉住佢哋咧，去到教授好多人咧，就系唔同嘅知识啊，增加大家嘅智慧，咁啊，好好啊，系咪？咁佢能够咧有一个赤子之心咧，绝对可以话系理所当然。希望咧自己生命上边啊有所作为都系啱噶。啊，佢咧非常之有抱负，希望咧做到好多嘢啊，但系咧迫于当权者嘅淫威底下。他一直都只能够用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去到就是过活，那他啊当然不开心啦，是不是贤者，是不是怎么能够就是这么简单去到过活，这么简单就一世呢，他就很不甘心。他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喜欢饮酒，饮酒所谓酒能乱性，饮完酒之后呢，人啊少不免都有机会乱讲嘢嘅。佢都系成日呢，真系因为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啊，于是乎呢就系屈不得志，成日借酒消愁，饮完酒呢慢慢亦都养成就系随口噏当秘笈嘅习惯。于是乎咧，佢甚至乎借酒开始咧就改变自己嘅人生，例如系中意闩埋道房门，唔再教书啊，自己好俾心机读书，或者就好似诗人一样，纵情于山水，非常之开心。利用呢一种嘅开心咧，忘记自己嘅唔开心，亦都忘记埋自己嘅存在添。我哋会唔会因为太过开心而忘记咗自己身边嘅好多唔同人同埋事，甚至乎忘记埋自己系边个呢？因为太过高兴而过度忘记，甚至乎失去埋常态，我哋可以叫做得意忘形。通常咧都系形容住负面嘅，所以咧如果你喺工作或者咧就喺读书嘅时候，俾人话到哇你个人太过得意忘形啦，就唔好咁开心，以为自己真系得意啦。有阵时候有啲遇到系唔开心，心入边嘅郁结、忘记，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离别你身躯，我能跟他怎相对？仍然像躲于你影子里，留在你家居，重获新生都失去。是否生死永久一对？我闭上眼，听见你呼吸，如何遗忘一分一秒，印象更真实。忘记是极残忍，伤口中很伤痛，不自真，慢慢连着又忆起前尘。然后每晚再不敢开灯，残忍思忆冲洗不去夜夜深，活着睡着共你都仿佛深深抱紧，原来这一种孤苦都算深深残忍。忘了记得起想眼听见你呼吸，如何遗忘一分一秒，只会更真实。忘记是极残忍，伤口中很辛苦，不自真，默默变着又忆起前尘，飘过阵，然后每晚再不敢开灯，残忍。洗不开 辛苦不似真，默默念着又夜起前尘飘和沉，然后回眸再不敢开灯，残忍思春洗不去你心，我就想再共你都仿佛深深抱紧，原来这一种孤苦都算深深深。 一首嘅歌曲嚟自张柏芝《忘了，忘不了》。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受示威活动影响，封闭超过一星期的红磡海底隧道今朝早五点重开，车辆陆续驶过收费通道，过海巴士亦都恢复，所有收费亭已经修复如常运作，只有信用卡拍卡付款的服务要暂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昨日表示，政府动用800人用100个钟抢修，强调重开隧道最重要考虑的是驾驶者和乘客的安全。运输署表示，隧道管理公司已经检查抽风系统，空气检测运作正常，符合标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正参考英国等地经验，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检视社会动荡成因，并提出建议。林郑月娥昨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今次区议会选举变成反对政府、表达对政府不满的议题，对建制派选情当然有影响，但强调中央并没有就选举结果要求他问责，政府亦会继续与建制派合作。他又说，过去五六个月社会的暴力不断升级，今次選舉見到不少市民希望透過投票展示對暴力的不滿，希望回復平靜。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祝賀香港人在剛剛過去的星期日舉行了一場自由、公平和和平的選舉，強調華府繼續支持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獲保障的民主價值和基本自由，以及港人的渴求，亦都支持中国政府继续恪守对香港的承诺。蓬佩奥又批评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人权纪录，说最近外泄文件证实中国政府在拘留中心严重侵犯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群的人权。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近日公开一批声称是中国政府的外泄机密文件，披露当局如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新疆进行新型的社会控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评个别媒体使用卑劣的手法炒作新疆问题。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多处示威，抗议美国政府近日改变政策，不再视以色列在西岸兴建犹太人殖民区违反国际法。示威者焚烧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假人像，又同以色列士兵冲突，以军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超过60人受伤。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阿什提耶在拉姆安拉市中心带领示威，他说永不接受美国的决定，强调要终止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土地的占领。游行队伍从拉姆安拉市中心前往北部的以军检查站，人群高举巴勒斯坦旗帜，焚烧车胎，并向检查站掟石。除了拉姆安拉，伯利恒、希伯伦等的西岸多个城镇和村庄都有抗议活动。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有一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公 ，B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噶。仲有啊， 咁即系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系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36，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扭开收音机都会听到白元浩的声音，在直播室里面已经乖乖地坐在这里陪着你们。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8%，外面可能风都大一点，强烈季候风信号就现正生效的，正式开始今天早上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香港嘅未来栋梁咧，就系一班嘅年轻人，年轻人嘅健康对我哋嚟讲咧，相当之重要。当年轻人开始步入社会，或者仲系读紧书嘅时候啦。他们都已经埋头苦干，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完成，个个都非常忙碌，但忘记了忙碌到就忘记了要做运动。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星期五首次发表有关全球青少年运动量的调查，调查超过 80% 的青年运动量不足的问题，青少年运动不足的隐忧正式就进入了国际的视野了。世界卫生组织在医学杂志今日《至今儿童与青少年健康》上面刊登了一个研究，调查2001年至2016年期间146个国家总共就160万名11至17岁的青少年的数据。调查发现 85% 的女性，即是女孩子，以及 78% 的男孩，每一天运动少于一小时。女性的文静印象，部分运动的男性化标签或多或少都会令到女仔运动场上面呢，不要跑那么多啦，女仔啊静啲啦，咁样啊，不可以想健康啲嘅，点解年轻人咁，而现代嘅社会就重视青少年嘅学术多于体能啦，亦都令到呢就青少年温书做功课呢就多于体能嘅运动。另外就是体育场地不足的问题了，政府积极就是应该积极开放就给一些体育用地给学生使用，并且检讨设施的收费对于学生是否过高呢。 世卫亦都话到啊，学生运动时间足够与否，除咗咧就系同课堂要配合之外啊，课后嘅活动有关之外啊，亦都咧就要视乎体育与休憩嘅设施是否容易揾得到，以及学生应该能唔能够应付得到嘅问题。香港运动场地不足，体育馆啊、篮球场、羽毛球场经常都系爆满，难免令到学生啊放弃，咁鬼敷我唔鬼 book 啦。首先，政府应该咧就致力打击咧就场地嘅炒卖，杜绝咧就个别人士以康文署嘅场地牟利啦，系咪？应该将啲政府嘅资源咧真真正正分配到去一啲咧就啱嘅市民手上边，唔好成日搞到一场啊一个场地都难求啊，系咪？嗱，学生嘅优惠咧其实都有嘅，咁可以咧就再谂一谂啊，到底足唔足够咧？好啦，头先话过啦，女性啊成日都话啊女仔文静啲啦。有 15% 的女性啊，咁每一日咧运动少于咧就一小时，咁啊达标率啊低于咧就系男生嘅 22%。领导研究嘅团队就指出啦，一方面咧就系同部分国家要求女性避免运动留喺屋企嘅文化有关，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因为部分经常运动就被标签成为喂男性嘅专属啊，不免令到咧就女孩子啊容易却步嘅。文化同埋性别嘅定型一时三刻好难扭转嘅，但系咧佢哋都鼓励女性啦，嗱女性啊喺呢个运动嘅层面上边多啲咧就出一分力，学校应该咧就多啲鼓励佢哋啊，无论系足球、篮球，其实咧都可以男仔同女仔一齐去到玩嘅，呢啲嘅观念、呢啲概念咧，其实我哋都要改一改啦。学生咧就系一啲未来嘅动能嚟嘅，如果佢哋成日都系运动量不足啊，成日咧都系做得唔好嘅时候咧，咁我哋咧就好难啊，真系喺将来嘅社会上面咧俾一啲好嘅未来佢哋嘅，所以我哋都希望咧佢哋可以健健康康，由而家开始多运动咧，都已经可以话系一个好嘅开始啦。千祈唔好成日都话睇到啲报告咧，就话到运动不足，健康又唔好。咁未来就危乎啦。 这晚与你逃离闹市盛况，再次去放逐那轻狂，说说笑。年月在破，我心得使我拒绝淡忘，曾爱唱的那首，谁可代替？明日大时代每秒换季，能否都珍惜一切？ 首歌曲嚟自 Rubber Band， 未来见。今天早上我们都是见啊，见点乜嘢咧？见下自己可以点样化妆化得靓啲噃？有啲乜嘢办法可以令到自己啲妆啊上啲，皮肤啊好啲？所以邀请到咧就系我哋 KOL 入边啊，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上到上嚟，喺职场 KOL 入边咧，慢慢同我哋分享一下。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我哋啊变靓啲咁啊，揾到咧就系专业化妆美容设计顾问啊 Queenie 上到嚟嘅。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有啲乜嘢啊？新科技同美容有关？今日朝头早。 系啊。 咩嚟噶？呢个系。 有冇听过有啲嘢叫等离子啊？ 有等离子我听过，通常咧喺嗰啲电影啊。英雄片啊，或者系啲讲未来嘅卡通片，等离子发电机啊，咩等离子有咩粒子炮啊，死光枪啊，喂都有等离子呢个字、啊，而家用喺化妆噶啦， 系啊，用喺美容咯， 哦美容， 系啊，因为其实等离子系医学上面嘅一啲咧，可以将你啲消炎啊、伤口烂肉嗰啲地方咧去杀菌嘅。即系你受咗伤咧，佢就会等你快啲痊愈。咁但系而家咧喺啲美容仪器度咧，就加咗一个咧叫做太空等离子嘅专利啦。 嗱，都话同太空有关 啦，所以就叫做太空等离子啦。系啊，好叻啊你！ 咁系咁快知道。咁佢化妆点样同太空有关咧？ 咁佢美容因为其实咧我哋个皮肤有阵时都偶尔生下暗疮啊，或者啲皮肤啲唔好噶嘛，即系会有啲炎症。喺我哋个皮肤度出现啦，咁咧我哋利用呢个等离子咧，其实咧就系将咧我哋个底层细胞咧啲坏嘅细胞分解开先，咁当你分解开嘅时候咧，就留翻啲好嘅细胞喺度，咁啲好嘅细胞喺我哋个皮肤底层嗰度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帮我哋咧吸收咧啲。护肤产品甚至乎系美容产品咧，就会更加易啦。 嗯， 系啦。咁咧有阵时咧，因为我哋个皮肤咧，做咗呢个等离子之后咧，佢会帮我哋打开咗皮肤嘅屏障啦。咁、 嗯、 当你吸收嘢嘅时候咧，就会吸收得特别好。如果平时我净系同你简单讲话啊，洗面、爽肤水都可以帮我哋打开个皮肤屏障啦。咁但系你都系只系抹走你面层啲角质层嘅啫嘛。 嗯。 咁你冇办法可以深。即係就算用護膚品都未入到去我哋個皮膚嘅底層深層裡面㗎嘛，咁呢個等離子就係幫我哋打開屏障，將啲護膚品滲咗落去。咁 如果我又問多一條問題先，如果呢個等離子佢可以將佢哋咩皮膚嘅屏障打開嘅， 打開。 如果我將呢個等離子佢打開咗個屏障之後。原來我搽嗰啲咩精華啊，俾人吸收嗰啲啊，咁、 嗯、 會唔會吸收得好啲嘅咧？又 會啊會啊， 會啊 就係、是、當你打開咗屏障啦，你可以咧起碼可以吸到200倍。 200倍， 可能平時我哋可能淨係得60倍，但係佢可以喺30秒之中。就可以吸到200倍。 但系呢个等离子呢、這个机系点用啊？佢攞支真系死光枪射落块面嗰度啊？ 唔系嘅，佢系好似一个平滑嘅烫斗咁样啦。你幻想一个平滑 烫斗。有冇温度？热唔热噶？ 唔热嘅。 吓，冇温度，少少暖。 少少暖嘅啫，微暖。咁就喺个面度碌下碌下咁样，好舒服嘅，又唔痛又唔剩嘅。 咁 但系你咁样碌碌， 我疑似屋企见过啲咁嘅嘢喎。 系嘛？系咩嚟噶？ 原来嗰个系等离子嚟噶，咁劲啊！原来嗰部嘢。 等离子机嚟噶啦。 哇！ 有阵时攞嚟用。 佢系揿个仔喺块面嗰度嗨下嗨下咁样噶嘛？ 系啦， 嗰个就等离子啊！ 嗰个就系好似一个烫斗咁嘅， 圆圆地， 圆圆地嘅，咁就喺个面度咧碌碌碌咁样咯。咁、 哦、 就碌完面颊之后咧，就可能碌翻额头啊、眼位啊，甚至由颈纹嗰啲都可以用到嘅。咁、佢就系因为 可唔可以去皱纹噶呢个？ 可以。 可以啊， 系啊，咁就视乎你落啲咩精华啦。 咁我都要，我多咗鱼尾纹啊 ，Quinny。 咁你可以碌多啲眼嗰啲位置咯， 系嘛？ 咁就会快啲吸收啦。俾你可能搽眼霜，可能你搽几个月，你先见咗唔见咗一条少少嘅纹。但系你用完呢部机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咧，可以好快咁样吸收咯。 每晚要碌几耐？我净系用等离子，我唔用嗰啲精华，唔落嗰啲咩眼霜，净系等离子得唔得噶？ 唔得噶，呢个要喺美容院先用得噶。咁同埋係一個月用一次嘅咋，即係只可以做一次嘅咋，係、 哦、 啊。只不過可能你屋企見到過咧，佢都係咁嘅原理。 啊、 但係咧，如果你用美容院嗰啲機咧，我講緊頭先嗰等離子機咧，咁、 嗯、 就佢可以幫你吸收啲護膚品更加好咁樣咯。 哦， 係啊。 咁化妝就會無往而不利， 會更加貼啦。咁之前咧唔知大家會唔會記得咧？咪話有陣時會打 hive 啊，或者打嗰啲laser 嘅去斑嗰啲嘅。我都講過個弊處就係你打完之後咧，其實你個皮膚係極乾嘅。咁當你極乾嘅時候咧，其實你做翻呢個等離子機咧，就係幫佢咧更加令到啲護膚品吸收得好啲啦。咁、 哦、 就等個皮膚有翻水分，就唔會咁乾咯。因 為 始終打 laser 嗰啲咧，佢喺你個表面度去走啲斑咧，無形之中你個皮膚薄咗咧、 嗯， 你啲整體嗰個水分都會減少。 嗯， 咁所以就係用翻呢部機可以幫助你咯。 嗯， 係啦， 就係等離子機， 就等離子機， 就同屋企嗰個細細部嗰、那個。那个 handheld 即系手拎住嗰个等离子机唔同嘅， 唔同嘅有少少分别嘅，但系等离子机咧都有个弊处，个弊处就系当你做完之后咧，你可能好靓啦块面啦，咁但系你就要好勤力，嗰七日都要。净敷水分面膜嘅， 因为佢会令到你好干啊， 都系噶，因为啲高能量嘅嘢就会令到你干，但系佢可以当一刻系将啲护肤品吸收咗落去，但系你保持嗰七日，我都继续敷 mask 嘅话咧，你就可以 keep 住嗰个效果成个月嘅。 吓、啊，哇， 就系咁， 等离子机， 等离子 就可以令到我哋面上边嗰啲精华、暗 疮啊，啲。斑啊纹啊嗰啲咧就减淡咯， 吓 系啦，同埋补充水分。 我真系冇谂到，原来有啲咁嘅机咧，可以令到我哋个样少咗呢啲暗疮啊，吸收得好啲。 系啊，帮助好大噶，特别而家啲天气咧咁干咧，其实做完之后你会发现块个皮肤咧系滑好多咯，同埋上妆真系靓好多。 系咁，如果同屋企嗰啲机咧，其实我自己咁样喺度电完块面之后咧，我又用嗰啲。 嗱，系 啊，得唔得噶？又用啲精华咁样， 可以。 咁、那个效果就少少。 系啦，屋企嗰啲要日日做。 哦、 如果你好勤力嘅， 有冇话 你就要日日做啦？ 每次要做几耐啊？ 睇下你个机点样 set 法啦，有啲五分钟，有啲十分钟嘅。 吓， 即系部机可能喺度碌碌下咁样碌十分钟咯，你睇住电视碌咯。咁、如果你去美容院做嗰啲咧，就可能一个月做一次，咁你做完之后就唔使烦啦。 哦，即系美容院嗰就一个月做一次， 系啦， 就唔使烦啦， 系啦。 屋企嗰啲咧就日日攞十分钟出嚟， 攞五至十分钟。 你中意夜晚可能定时有啲就节目可以就咁坐喺度嘅，你就用嗰十分钟喺度 D 咁样。 冇错。 咁啊，需唔需要又系加埋嗰啲咩精华？ 要加翻精华嘅。要加翻自己本身，佢可能你买部机嘅时候咧，佢都会有翻佢嘅精华，你就用翻佢嗰啲咯。如果唔系我悭悭地嘅话咧，我用晒，因为你都知道根基嗰啲精华特别贵噶嘛。咁我悭悭地咧，我亦都会咧，可能咧敷完块面膜，咁我拎翻出嚟嘅时候，你块面都湿淋淋噶嘛。咁你就攞嗰部机开着去碌碌碌碌。 哦， 系啦。咁、因为你嗰个面膜已经系嗰啲精华噶嘛，但你未必吸得晒，咁你就攞部机再碌下添。 咁啊令到。就可以嗰啲精华就更加 渗透，系啦， 打开咗个屏幕， 冇错。但系咧就千祈唔好敷住块面膜，揸住部机碌，因为你一度碌嘅时候，嗰块面膜会走嚟走去。 咁、如果我譬如只手揿住个面膜，咁咪得咯。譬如我揿住佢一个范围，跟住我喺个嗰部机喺中间个范围嗰度，即系好似我擦字胶咁样啊。 我 写错字擦胶 明白，我都明白。我都建议真系敷住。等佢真系十五至十分钟已经吸咗落个皮肤度啦，跟住你搣咗佢先再用咯。 嗯， 因为唔想佢有摩擦啊。 嗯， 因为你个纸张你搭落块面度，你再攞部机去整嘅话，其实某程度会有摩擦嘅、哦。一摩擦嘅话，你个皮肤都惊会有纹啊。 明白。 咁所以就唔好咁做。 咁大家记住啦，等离子啊 等离子 高科技， 高科技。 好，唔该晒 Quinny， 拜拜。 拜。 梨子肌。 以前啲人靓，同而家啲人去到改变自己嘅容貌，科技一日千里，所以话世界真系唔同咗啦。 世界变了样，你我变了样，没有一种爱永远地平常。若到生死，笑着喊着无常，世界变了样。 识嘅作品 Super Moment， 世界变了样。希望系世界变了样啊，唔系大家个样子变晒啊。好啦，先听听一节嘅龙虎榜精选先。转头咧，新闻简报之后，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陪住大家去到早上嘅十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船长，我闻到有阵味啊。 虽你共我都各自枉中，

舞蹈家啦，系李小龙先生噶一个诶、嗯叫做 武术家 啦，系啊，著名武术家李小龙先生啦，舞蹈家啦，咁佢都创立咗有好多唔同嘅武术啦，咁大家都知道截拳道啊系啲乜嘢啦，咁入边咧又除咗有叫做武术嘅意义咧，亦都有哲学嘅意义嘅咁样，所以咧都好值得攞嚟讲下，咁啊又记得喺电影最丰盛嗰个年代咧。咁李小龙先生真系将香港嘅电影精神咧带到去荷里活嗰度啦。咁、如果你话喂荷里活第一二人咧，一定系李小龙噶啦。咁啊讲开，喂如果你系当年啊，即系叫做五十年代以至六十年代啦，咁你话俾人听，喂你系中国人、哦，咁跟住咧第二句人哋回你咧就系、是。你识唔识中国功夫啊？咁、咪 Chinese 功夫。 以前我细个都系噶、系啊，我细个嘅时候真系喺外国咧， 系 大家对中国人或者对我嘅见解啦， 都系识功夫 系。哦，你系咪识功夫？真系有人会咁问我噶、以前 系啊，所以 我细个嘅时候， 李小龙嘅电影咧真系影响咗咧全世界好多唔同嘅武术狂迷啦，以至系好多中意睇戏嘅朋友啦。咁你最记得李小龙啊 ，Bruce Lee 啊，最记得嗰、那个电影系边一套咧？因为旧时咧， 好多《精武门》咯， 系大台都会。播噶嘛，即系不时都会播翻一啲李小龙嘅电影，《精武门》好劲啊，尤其是踢爆个牌嗰度啦，踢爆 而家啲广告都仲系食紧呢条桥，你谂下， 啊、 即系咩叫传奇咧？就系而家都仲食紧佢嗰条踢爆个牌个嗰条桥， 系啊， 一系就食字嗰条桥，系咪？ 咁同埋仲系讲紧嗰句经典嘅对白啦，中国人咧就唔系东亚病夫啦，都系嚟自咧1972年嘅电影《精武门》嘅作品。李小龙在电影里面就饰演霍元甲的弟子陈真、大闹武馆、主张一种中国的精神、之后呢、李小龙的电影就飞升国际了、跟一些很厉害的人打啦，包括是当年很著名的 NBA 球星扎巴都有同他一起有一幕戏、 那个身形呢 扎巴超高的嘛，因为他是一个 NBA 的球员李小龙就正常華人身形啦，即係矮少少啦，咁所以哇，你喺鏡頭面前睇到嗰個 contrast 啊，個對比度咧都幾大啊，係 啊， 係啊， 佢係唔知到佢腰定係咁上下嘅咋，嗰陣時一行出嚟嘅時候，佢都哇係。哇！那個身形都點即係套戲入邊，你會點打啊？ 點打咁樣？當然你話喂，如果真係真打，究竟邊個贏咧？我都相信可能係李小龍贏， 我都相信係李小龍， 我都相信係李小龍。咁不過要多少少時間，即係冇咁短嘅時間可以 KO 一個身材咁高大嘅 外國人。我都相信，如果係李小龍咧， 係嘛？ 佢可能真嘅時候，佢都係喺好短嘅時間之內可以 KO 一個同佢身形相差好遠嘅人。 係係， 因為佢嗰個嘅爆炸力咧，即係有好多數據啊、統計啊，又喺度測翻佢嗰陣時，譬如。上电视台表演，佢表演唔知踢脚定系表演截拳道， 系 佢真系一撞落嗰个人嘅时候，嗰、那个人系凌空飞走咗， 系啊，因为用力用得得宜啊，腰马合一，力从地起嗰啲方法， 同埋佢脂肪比例咁低嘅一个人， 系 咪？ 系，同埋 脂肪比例仲恐怖过 C 朗， 系，但系李小龙对于自己嘅饮食习惯啦，以至对于自己嘅身材咧，都好执整嘅，因为始终系武打巨星啦。咁当然佢用更加多时间就系练习佢嘅双截棍啦。 嗯， 我细个曾经谂过学双截棍， 我都有啦。 食得两揈咧，成日都发现揈到自己咧就停止咗。 我净系下下剥到自己个头添啊， 系咪啊？咁啊， 如果唔系我而家应该好叻 嘅。武术嘅嘢都要持之以恒啊，咁啊。每一日都去练习啊，每一日都去坚持啊，你先可以成为呢个武术大师嘅咁样。咁啊，今日就讲下呢一个啊，可以即系话俾你听啊，今日就系著名武打巨星李小龙。 你自己对李小龙嗰个印象多唔多？我同你咧都唔系即系现即叫做咩现场，即系当其时睇李小龙去上电影，我哋唔系入戏院 最入血嗰啲嗰一批啦。我自己 就我哋都系睇重播啦。 除咗睇重播，就系我屋企都储咗几多李小龙嘅 figure 玩具，呢个系唯一我能够做嘅一件事咯。好有型啊！我觉得李小龙嗰种打法咧，同埋佢嗰啲。肢体嘅 movement 咧，系好潇洒，好潇洒呢两个字咧，就唔系咁多人打武术咧能够做得到嘅咁样，咁所以就我觉得 真係後無來者啊！即係除咗你話喂喺過多十零廿年揾到一個一兩個演員個樣好似李小龍， 有嘅， 揾到啦。但係真係冇一個人可以叫做可以好模仿到佢入面當中打嘅一樣嘢，亦都 replace 唔到佢啦，即係取替唔到佢啦。咁所以就哇勁， 李小龍 好嘢， 傳奇 一拳打落去真係哇！ 係記住呢一日，俾大家重温一下李小龍嘅電影。今日係1127。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做乜嘢啫？你 Sammy 都忍唔住讲翻一句李小龙嘅经典对白系嘛？你头先有练习过吓？ 我惊我讲错咗。 唔紧要，你讲嚟听下。 我头先喺啱啱嗰个瞄咗嗰段时间咧，我就问阿 O 系咪 I'm Lee。Bruce Lee 咁样，我惊我讲错咗咁样，之后就我就一望小白，小白系反白眼， 唔系我又听唔到你讲，又戴住 headphone， 你都可以讲嘅，系啊。 其实佢真系影响几深噶，不过转头先讲先，我先讲翻港铁。 对你都有影响， 梗系有啦。 佢年纪咁轻， 唔系讲翻港铁先。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嘅，咁另外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仍然关闭噶。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咧，港铁各条线路啊继续啊，轻铁、港铁巴士服务咧就会喺夜晚咧晏咗少少，11:30就结束嘅。轻铁方面啊，751P 线咧就由706线替代，614P 线由614线替代，615P 线咧就由615线替代，761P、751、614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咧就维持不变。咁另外啦，九龙封路方面咧，介乎柯士甸道同埋红磡站之间嘅畅运道啦，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同埋康泰径同埋康荣径咧都仍然封闭嘅。咁啊，免费渡轮服务方面咧，依旧都系有两条航线啦，服务时间咧就系由而家开始嘅，咁啊至到夜晚7:00。另外啦，咁啊隧道方面咧，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已经塞车噶啦，龙尾香港单。车管而红隧啊，久违了的红隧咧都有龙尾啦，龙尾啊康庄道桥面有个路面情况嘅，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津桥。 讲李小龙之前补充一句，红隧开通翻啦，但系 朝头早5:00 系要俾钱嘅吓， 系 之前所有嘅传闻系唔啱嘅， 即系收费亭如常运作啊。头先听新闻报道嘅时候， 系唔可以用信用卡俾钱啊嘛，好似系。系啊，咁其他嘅繳費方法就去到閘前嗰個姐姐會協助你噶啦。平時咧就撳一撳掣，多謝嗰個電子多謝。咁啊，依家應該要講翻兩句説話啦。咁啊，教下你點樣過隧道。 我又冇，因為我都係我直通嘅。 係你直通係嘛？你 有嗰個機制。 機制係機制好啊，但係紅隧有陣時行機制仲耐過俾錢。 得 紅隧有呢個情況㗎啫， 因為大家都係機仔啊嘛，多人都係機仔。 係啊，我又覺得真係快啲。紅隧咧，如果去港島嗰邊咧，你最右邊嗰條線咧，唔會慢過， 因為咧佢機仔咧得兩部嘅啫。咁咧，如果機仔咧已經塞滿曬咧，佢頂翻轉頭咧。咁機仔嗰個位咧就會耐過平時俾錢嗰個位， 有啲研究。佢去港島嗰邊咧，最右邊嗰度咧，其實有兩部機嘅，兩部機都係同時穿過去嘅，係啦。咁你嗰兩部機咧，其實佢好好嘅分流，跟住穿咗過去之後咧，其實同左邊啲車一夾擊嘅時候咧，我睇好多次啦，都係快啲㗎。 唔緊要，其實我都有機仔，不過如果一遇到呢啲情況，都即刻攞翻啲錢嚟。 但係即係我唔識啊，我冇用，我冇揸車咧，但我想问咧，如果譬如话我系你有嗰个自动嗰、那个，但系你行俾钱嗰个咧， 都可以俾钱噶，照俾钱。 但系会佢都 唔会噶，冇嗰个 sensor 噶，系系冇个 叻猪噶嘛，人哋 系啊。 好啊、 科技嘅嘢，喂，咁你咩？李小龙，你想讲咩？ 李小龙其实之前啊，我记得前，我唔知而家仲有冇，但系沙田咧历史博物啊，唔系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馆咧，都系有摆过关于李小龙嘅。 依家好似系变咗金融馆啊，但系 转咗嘅，都一段日子啦。同埋咧，有听 LMF 嘅朋友都一定有听过。 系、哦、啊， 莫东啊，黄皮肤嗰、那个、哦、，OK， 都 系 叫。 唔好不便喺度表演啦，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 好，听众唔知啊。其实 Sammy 头先喺度摁嘅人。 其实佢有句名言喺呢几个月都真系影响好深 啊。系啊 ，Be water。 嗯，系啊。 系啦 ，Be water， 大家 行翻洪水啦，可以。 好好被激励到啊！今日估唔到讲李小龙嘅故事，激励到 Sammy 啊！吓，多谢你先 ，Sammy。 好，唔该晒 Sammy。天气方面啊，有 Barbie 喺度啦。早晨啊 ，Barbie，Barbie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系你，咦 ，Barbie 都系沙田区嘅人士嚟嘅，你会唔会之前都有欣赏过你小龙嗰个博物馆啊？ 喺文 有啊， 系嘛？ 有啊，有睇过啊。 带埋女女去睇啊？ 我又唔系带个女去睇，我嗰阵时系自己去睇啫。 哦，拍拖去睇嘅嗰个， 因为其实佢都剪咗一段时间噶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嗰时系约埋我以前啲学生去睇噶。 哇，约埋以前啲学生啊？ 因为男孩子，即系我谂年轻一代嘅男孩子咧，就会比较对于呢一方面特别着迷同埋有兴趣啊。咁所以嗰时咧，听到有呢个展览嘅时候咧，就咁既然大家都去睇，咪一齐咯，当系一个聚会咁嘅模式咯。 哦，咁啊几好啊吓，即系就算唔系而家教书咧，都会揾翻以前啲学生出嚟，大家聚一聚，去下啲。 系啊，会啊，成日请佢哋食饭噶。 哇，系咩？睇唔出、啊，以为你 仲要餐餐都食布菲添啊？ 系咩？哇，做你学生都几。好喎、 啊，好嘢， 都好 OK 噶。 系咯，咁你开始教下我英文咯，咁我都系学生， 再去食 buffet 系咪？ 系啦。哎喂，天气啦，天气点啊？ 喂，今朝咧非常之清凉啊，同埋咧即系行出街咧好舒服咯。即系其实系都大风嘅，咁但系咧就未至于话打风嗰种大风啦。咁即系其实微凉啦。咁啊，而且咧即系四周围嘅景象咧，即系当你见到啲风咁样吹下吹下咧，听到啲树。聲啊，聽到啲草嘅聲啦，其實係真係舒服同埋治愈嘅。咁、希望大家即係今朝早咧，記住著多件衫啦。如果未出門口嘅話，咁如果出咗門口嘅話咧，就真係盡量唔好行啲太當風嘅位置，因為其實咧，琴日到今日都係稍微涼咗啦，同埋都係大風啦。咁所以大家真係保暖啦，同埋保重身體啦。 係咪冇乜太陽嘅時候出邊？ 其实少少啦，因为佢又唔算话好有太阳咯，因为其实咧今日都几多云啊，咁变相咧就都遮住咗啲阳光嘅，咁所以就唔系直接照射落嚟咯，咁所以而家其实咧个天色咧都唔系话叫做好天晴嗰种大放晴嗰啲大阳光啦，咁但系咧又未至于话去到阴天咁暗，但其实如果你问我咧，其实系暗暗地嘅真系。 明白晒，咁所以入暗暗地嘅太阳又唔系好暖咧、所以啲风吹过嚟啊特别清凉嘅感觉啦，系咪？好啦，咁你自己都嬲多件衫啦吓，咁啊唔好冷亲，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咁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系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初时离岸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亦都系较凉噶。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咁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有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啦。早晨啊 ，Victor！Hello， 各位早晨。 嗱，我哋上一次咧就讲过大闸蟹咧就唔可以同鳞鲍一齐食啦。咁到底鳞鲍咧如果食用方面咧又有冇啲乜嘢好处啊，或者有冇啲咩地方注意嘅咧？不如今朝咧都请阿 Victor 同我哋讲下鳞鲍啊。 好啊，咁其实咧鳞鲍咧就系呢个季节就好多啦。咁其实鳞鲍咧虽然系唔可以同好多嘢食啦。但其實鱗子本身佢自己嘅營養價值咧係非常之高嘅。咁鱗子其實佢有好豐富嘅維他命 A 啦、維他命 C 啦、胡蘿蔔素啦，同埋啲抗氧化嘅煙鹼酸啊，同埋啲好多嘅礦物質嘅。咁佢嘅維他命 C 都係含量都好高嘅，甚至乎比好多生果嚟講咧係高出多倍嘅。咁同埋佢有一個叫水溶性嘅纖維果膠。可以其實幫助呢個身體嘅新陳代謝同埋呢個腸胃嘅運動嘅。咁我哋中醫角度嚟講咧，鱗子本身咧就比較偏寒少少嘅，所以咧佢可以消熱去發、止渴生津、潤肺化痰。咁有啲熱嘅咳咧，其實係可以用呢個鱗子去處理嘅。咁就秋燥嘅話咧，其實鱗子咧啱啱好就係應節嘅一個生果，咁就可以試一試咯。咁鳞子咧，佢有个润肺嘅效果啦，就非常适合呢个秋天嘅。都有啲干嘅叫治病啦，上面有一层白色嘅呢个粉末嘅。咁咧叫治伤，咁呢样嘢其实都系可以入药嘅。 系， 佢都系有个止咳啦、化痰啦，同埋润肺嘅效果嘅。咁冲水饮咧都可以舒缓下喉咙嘅不适嘅。系啦，当然啦，成个鳞子咧，其实鳞子上面咧有个我哋叫。 纸底嘅嘢，即系佢上面嗰度有嚿 有个钉咁啦，嗯， 系啊个钉咁啊，咁呢个钉咧其实都有啲药用效果嘅，咁咧我哋中医系攞嚟医呢啲反胃啊、作门作呕啊嘅效果都几好嘅，咁我哋系可以入药嘅，咁如果平时咧啲你觉得可能个肠胃唔舒服，有啲反胃、作门同埋打嘶抑打得好犀利，即系唔停嗰啲咧，你都可以试一试咧。攞三至四个呢个纸袋啦，焗水饮，咁就有一啲唔错嘅功效嘅。 嗯哼，嗱咁但系咧，头先讲咗话林子原来里里外外啦，果肉啊，有维他命啦，跟住佢个锭啊，甚至乎佢个齿伤都有咁多嘅作用啦。但系咧，都好似有啲禁忌嘅。 系噶，其实咧，林子嘅禁忌都有啲听众都需要留意一下嘅。咁首先啦，林子就唔应该同我哋上个礼拜讲嘅大闸蟹一齐食啦， 嗯， 会引起呢个胃痛啊、消化不良啦，咁咧都唔应该同酒一齐食嘅，咁同埋咧烘肚咧都唔应该食嘅， 嗯， 因为咧佢都会引起呢个胃痛嘅，同埋糖尿病嘅病人都唔可以食啦，咁尽量咧由林子个皮咧都唔好食啦。 诶，咁但系点解咧？其实 因为佢有一个叫油酸嘅嘢， 嗯， 咁呢个油酸咧。都有另一个名字叫单宁嘅，咁咧佢柚子皮嘅成分系最多嘅，所以就尽量就唔好食个皮啦。咁呢个油酸嘅嘢咧，佢本身就会同啲酸性嘅物质啦，同嗰啲高蛋白嘅食物咧，会变成一个叫胃石症，即系胃同埋石头嘅石，胃石症， 即系好似人哋生石咁系咪啊？ 类似啦，就会喺即系嗰个肠胃嗰度咯。咁正常人就可以排出去嘅，就算佢未排出去嘅时候，你就会有啲唔舒服咯。就会想作门作呕啊，消化不良啊，滞住啊，胃痛啊，甚至乎会有啲呕血啊，又或者屙血嘅情况嘅。咁、一般如果少少嘅话咧，就自己会排出去嘅。如果好多嘅话咧，其实就有机会咧系需要可能要胃镜啊，即系甚至乎手术取出嚟嘅。 系。 咁同埋咧就林子咧，佢本身咧就高糖嘅，就如果食咗太多糖嘅嘢，其实嗰个血糖都会。比较唔稳定，所以咧我哋就话一般嘅糖尿病病人都尽量唔好食啦。 嗯，明白。咁啊，讲咗咁多关于林子嘅好处同埋佢哋嘅一啲禁忌之后咧，可唔可以都简单总结一下，其实点样食林子先至叫做食子有道咧？ 系啊，因为我哋头先话咧，本身油酸都系一种酸嚟嘅咧，咁佢都会刺激个胃酸嘅分泌嘅，所以咧我哋就唔空肚食。 嗯， 一空肚食嘅话就刺激咗个胃酸嘅分泌咧，引起可能胃酸过多，导致你呢个胃痛啊、胃胀嘅一个情况，同埋火烧心嘅感觉啦。 嗯， 系啦，咁同埋林子，因为佢同高蛋白嘅食物都会引起呢个胃食症，咁我哋就话咧，同啲虾蟹啊，或者高蛋白嘅食物咧，就尽量唔好食林子啦。咁最好就可以隔日先食啦。如果本身有呢个火烧心啊，呢个胃酸分泌比较多嘅人咧，胃痛嘅人咧，我哋都建议咧，唔好食林子啦。 嗯。 咁另外咧就系、如果未熟嘅林子都唔好食啦。咁同埋因为我哋讲林子嘅嗰个皮系最多呢个油酸嘅，咁我哋都可以减少，尽量去皮，唔好食个皮，咁就会减少咗个油酸嘅含量啦。 系。 总结嚟讲咧，就系、如果你肠胃本身就麻麻地嘅，比较容易胃痛啊，胃酸多噶，或者有其他胃嘅问题嘅咧，我哋就尽量唔好食呢个林子啦。咁糖尿病嘅病人都唔好食啦，缺铁性嘅呢个贫血都唔好食呢个林子，因为会引起呢个身体嘅唔舒服，影响呢个营养吸收啦。重点系呢个糖尿病病人都要注意一下啦。咁就其实食少少就唔系好怕嘅，但系就惊你可能食得太多。就引起呢个身体嘅不适，所以咩都系讲究嘅，就系、一个度啦，就尽量就唔好多唔好少，乜都食啲，咁就最健康啦。 系啦，所有嘢都系应该要均衡同埋适量嘅，咁啊，所以咧，大家进食嘅时候咧，都真系要多多注意啦。今朝早咧，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啦。 唔该晒， 拜拜， 好，拜拜， 晨光大学。 自开口使你生气，但是我蠢我没理，不可哑忍逢场游戏，天都不做美，猜不透。 命世界没落，无人出手救我，回头是你点起了火。知你猛顾后果，一早习惯绝望，伤不到我，伤疤多了算什么。再别要让我心死，沉寂那刻死里复燃，燃着我底线，离开了仍然是偷偷看你，爱是麻木付出，心里却是惶恐，尽管牺牲我极愚蠢，其实我心早已望通。 唔該曬 Barbie 同埋醫師啊，講得好啱啊！其實咧食任何嘅食物咧都有個底線嘅，咁啊有啲食嘅方法都要留意住嘅。一首嘅作品啊，嚟自咧就係 Aka 嘅底線。出邊21度，先聽聽咧就係7:30嘅新聞簡報，轉頭翻嚟咧繼續有晨光第一線陪住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受示威活动影响，封闭超过一个星期的红磡海底隧道今朝早5:00重开，过海巴士服务亦都恢复，所有的收费亭已经修复如常运作，只有信用卡拍卡付款服务要暂停。红隧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开始出现车龙，有的士司机说红隧重开之后对他们的影响不大，有乘搭红隧过海巴士的市民说今朝早特登提早出门口，重开之后对他们较为方便。运输署说红隧重开之后运作正常，预计交通挤塞的情况和以往差不多，呼吁市民预留足够行程时间。一批立法会议员、区议员和宗教界人士昨晚到被警方封锁的理工大学校园尝试接触留守者。曾经到场的传道人袁陈锦美说，搜索大约5小时没有发现留守者，他相信即使还有留守者，数目一定非常少。他又说校园已经出现人道问题，例如是食水和卫生等情况恶劣。理大管理层同救护员等寻日朝头早到校园，找到一名18岁以上的女留守者，她身体虚弱，情绪亦都不稳定，辅导员劝喻她离开。校方表示有可能仍然有其他人躲藏，但可能性不高。美国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8%的受访者赞成美国表态支持香港争取民主的示威者，而不必理会可能会触怒中国。只有14%的受访者支持中国的立场。国会参众两院上星期在几乎无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表示，虽然支持香港争取民主，但亦都支持国家主席习近平。由朗奴列根基金会赞助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的国民不认同特朗普的对华立场。69%的受访者说，如果解放军在香港镇压示威，他们会支持美国向中国实施制裁。59%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向香港示威者提供安全或者其他援助。数以千计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多处示威，抗议美国政府近日改变政策，不再视以色列在西岸兴建犹太人殖民区违反国际法。示威者焚烧美国总统特朗普、国务卿蓬佩奥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假人像，又和以色列士兵冲突。以军发射催泪弹和橡胶子弹驱散，超过60人受伤。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阿什提耶在拉姆安拉市中心带领示威者 他说永不接受美国的决定，强调要终止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土地的占领。游行队伍从拉姆安拉市中心前往北部的以军检查站，人群高举巴勒斯坦的旗帜，焚烧车胎，并向检查站掟石头。除了拉姆安拉，伯利恒、希伯伦等西岸多个城镇和村庄亦都有抗议活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坏车阻路啦，咁就系将军澳道方向观塘近住兴田村对开咧慢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所以车龙有待消散嘅。现时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咧系挤塞，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咁就系将军澳道啦，去观塘方向兴田村对开慢线坏车咧拖走咗啦，而家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港铁方面的消息，大学站仍然关闭，另外亦都有个别的车站出入口都需要暂时关闭的。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需要暂时关闭。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夜晚11:30结束。轻铁方面 ,751P 线由706线替代 ,614P 线由614线替代 ,615P 线由615线替代 ,761P、751、614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其他轻铁路线就维持不变。九龙封路方面，介乎柯士甸道和红磡站之间的畅运道、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的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和康荣径亦都需要暂时封闭的。搭巴士的朋友留意，所有原本途经红隧的巴士路线，包括九条曾经改道经东隧或者西隧的巴士服务，由今日的头班车开始已经是恢复正常路线行经红隧的。免费渡轮方面，特别免费渡轮服务的两条航线，服务时间由上午7:00至到夜晚7:00。隧道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而家龙尾就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九龙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去到德望学校，另外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这一段都是慢车的。在新界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津桥；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兆康段就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如果你有机会做电台节目，你会想？ 我会想试下做广播剧，带大家认识唔同嘅宗教。 I would like to produce a radio show promoting diversity or any program that will help the ethnic minorities。 我可能会想做关于精神健康嘅节目。 想得出，讲得到，开咪制作你嘅电台节目。 申请 CIBS 社区参与广播，属于你嘅开咪机会。网上申请 cibs.rthk.hk。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晨光第一丝。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丝。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擘大我哋只眼，扩阔我哋嘅国际新视野先。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啊。今日咧讲下一啲外国人点样睇香港人啦。咁讲紧嘅咧就系换位思考，有阵时咧我哋去到其他世界各地咧都会见到，哇！呢啲嘢食唔食得落口噶？呢种食物你哋真系够胆食？ 即系譬如如果去到北京咁样啦， 系啦， 哇， 茄子啊，哇，嗰啲蚕虫乜虫物虫咁样，系咪啊？重， 好惊 啊！系啦，跟住哇，有啲朋友咧就觉得喂，去到韩国啦，酱油蟹咁样攞啲酱咁样浸只生蟹，食唔食得噶？咁样系咪先？咁当然有啲朋友啊，奉为上品啦，酱油蟹可以扒几碗饭啦。好啦，换位思考。 不过其实话时话，我都好似冇食过酱油蟹嗰只咁样浸。即系嗱，我去到呢啲位咧，我会相信人哋咁样整咧，都整咁耐啦，都咁多人食咗啦，系食得嘅。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又冇乜特别意欲去试，因为我又冇去过韩国啦，又冇乜特别意欲去，譬如尖沙咀啲地方试啦。 系。 咁又冇人約我，不如一齊去食醬油蟹。我真係冇食過喎， 有機會我約你去食。不過唔係個個人個肚都頂得順㗎，因為香港尤其是嗰啲醬油蟹咧，其實你運到嚟香港都真係過咗幾日㗎啦嘛。 如果係當地食，我覺得會即係好似咩咧？雞肉刺身 係啊， 雞肉刺身 呢一類 係咪個個夠膽食啊？你喺香港俾雞肉刺身我？我话知你喺日本运过嚟，我唔敢食啦，系咪先？ 我乜嘢肉都够胆食嘅，咁啊，大家互相请下客啦。不过外国人咧就觉得，喂，香港虽然系国际大都会啊，但系咧都有啲fusion 嘅饮食文化，以至一啲传统嘅食物咧，有啲外国嘅朋友咧，特别系欧美方面嘅朋友咧，一见到咧就唔开胃噶啦，甚或乎咧，你叫佢试一啖咧，佢都唔肯试。嗱，有啲咧就大家估得到嘅， 估到凤爪啦，一谂就谂到。 系啦，但系有更加多咧系大家估唔到嘅，因为香港人觉得哇好普通啫，咁你都顶唔顺，唔系啊嘛？我哋由第八位开始数起啊，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第八位咧系豆腐花， 豆腐花， 因为咧啲外国嘅朋友咧觉得豆腐花入口嗰种感觉咧好似呕吐物啊，再加少少黄糖啊或者糖浆咧，咁我都承认系嘅，有啲豆腐花咧嗱。靓嗰啲豆腐花，梗系佢攞个铁嗰个嘢一片片几片俾你咧，就实实正正嘅。但系今时今日演化到有啲豆腐花咧系散开啲啊，即系个感觉好似浆状一啲噶。 系咩？有啲咁嘅豆腐花嘅咩？ 系啊， 我食开都系一片片片落个碗嗰度嗰啲。 片嗰啲就比较 孤陋寡闻啊，咁 好啲咯。但系有啲即系一撇咁样咧，就我都觉得有啲似呕吐物嘅。咁啊，有啲俄罗斯人啊，俄罗斯人咧就直情话食呢个豆腐花咧就惨过行刑啊！ 哇！ 俄罗斯有啲著名 blogger 咧喺香港试过呢一样嘢之后咧，就话哇呢一个仲唔系大家饮完酒之后呕翻出嚟嗰啲 物体，真系要平反。佢声称嗰啲咁样嘅物体咧，点啊？个味道又唔同，系咪？豆腐花又甜又香。你问我，我系咁讲噶啦。 系啦， 平反呢个要 系啦，平反。其实咧，每一样嘢咧，我都平反嘅。不过人哋接受唔到咧，就冇计咁样。 如果嗱，凤爪嗰啲咧， 我就覺得咁人哋咁諗咧，我覺得咁無可厚非嘅，係咪先？咁我呢啲我又覺得唔需要平反，我唔知佢有冇平反，唔知有冇鳳爪啦。但如果你話豆腐花， 有鳳爪有鳳爪、嗯， 豆腐花我覺得真係咩喎？ 係啦，咁啊，豆腐花第八位啦， 係咯， 第七位咧，我自己都幾中意食添， 係咩嚟㗎？ 係沙爹牛肉啊！茶餐廳的經典美食沙爹牛肉麵咧，深受本地人的喜歡啦。咁啊，係啊，大家早餐、啊、如果大家唔中意，佢唔會位列 A B C 單， 係咯 ，A B C 餐其中一個餐啦。 好少嗌，我通常嗌腿蛋通 嘅。係啦，少嗌一件事，咁你都會見到隔離哇，好多朋友都會食緊香港人啦、啊。 喺香港好人氣嘅一個沙爹牛。 喂，對於外國人嚟講啦，食咗一啖咧，即刻掠翻出嚟。 何解咧？ 佢哋覺得好鹹啊！ 哦， 即系 好咸， 咁又真嘅喎。沙爹牛肉嗰一劈嘅沙爹牛肉，佢哋系喺个罐头嗰度滗出嚟噶嘛，好常常都系咁啦。当然有啲有黑啲嘅铺头就煮个沙爹牛肉出嚟啦，咁、啊、但系更加多就系喺罐头嗰度滗出嚟。咁咧啲外国人觉得哇冻冰冰嘅，你碗面又热嘅，但系嗰劈嘢咧就冻嘅， 所以咪靠碗面助热佢咯。 咁咧佢哋又唔明咧，沙爹牛肉面咧系要捞埋少少，将啲沙爹牛肉汁渗到落去下边嗰个即食面嗰度先为之上品咁样。佢哋又唔明，佢哋斋用叉咧吉一嚿沙爹牛肉就咁摆落口咧。 咁我明啦， 咁就真系超咸嘅，大家都想象到个感觉啦。 啊、我净系睇咗第八位同第七位，我已经谂通咗一样好重要嘅嘢， 系咪啊？ 佢哋呢一個外國嘅遊客嚟香港咧，無論 blogger 定還是邊位好啦， 係 佢自己嚟， 係 佢喺香港冇揾唔到 朋友係咪？ 揾唔到一個地膽嘅人。食物最緊要係咩咧？除咗個味道之外咧，係有人話俾你聽食物背後嘅故事，食物嘅製作過程， 或者點 食 用啦、 啊，係啦， 點樣 食嘅方法都冇人話俾佢聽。即係你叫我如果去俄羅斯嘅咁拎住啲嘢。我都闹佢啦， 你都唔识食啦，可能系咪啊？咁啊，真系啊！好啦，到第六位，第六位咧系田鸡。 哦，田鸡， 田鸡咁即系譬如田鸡煲咁样，炆田鸡煲咁样。 田鸡煲咁我， 咁你之后又 我都唔得嘅。 系啦，咁有啲朋友就好似即系电影低俗喜剧咁啦，即系同翻个外国朋友，哇，好好食喎！呢只髀好嫩，请问系嚟自边一个部分鸡嘅边一个部分呢？跟住啲香港人就會講雞就係雞，不過係田雞咁樣。跟住就哇點樣譯翻田雞，通常都會用翻青蛙個英文。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咧個青蛙，跟住佢又嘔出嚟啦，或者又攣翻出嚟啦咁樣，咁都明白嗰個畫面係點啦。好啦，第五位咧就直情係即叫做外國嘅遊客咧，係嗤之以鼻添啊，直情係秒大家食呢一樣嘢添啊。 咁緊要 秒香港人食，但香港人又係超級中意食。你問十個有八個都 突然間諗到，突然間諗到一個。豬大腸啲 friend 係嘛？ 未至於，俾啲牽屎你。佢係家禽類嚟，好容易嘅喎，家禽類。 雞鴨鵝嗰啲嚟喎。 係啦，雞鴨鵝都 唔係。爪啊？ 係乳鴿。 乳鴿。 乳、 哦、 鴿，因為咧外國人咧成日喺公園喂白鴿噶，佢哋當白鴿係 friend 嚟噶嘛。 啊、 你食佢嘅 friend， 仲要食佢 friend 個仔喎，即係食 BB 嘅 BB 喎，即係佢 friend 都唔緊要啦。你食佢 friend 啱啱生出嚟嘅仔，即系乳鸽，咁啊外国人就直情完全唔食嘅，好多都系唔食啦咁样。咁香港人梗系最食啦，乳鸽最紧要系咩啊？红烧啊嘛，直情有某几间嘅酒楼啊，主打都去食乳鸽噶啦。咁啊，所以呢一样真系饮食大不同，饮食大不同。 红烧红烧好食嘅，如果你问我，红开食，但系咧我咧我都蛇龟噶， 系 我 热气嚟嘅。 唔系啊，我食呢啲譬如乳鸽咧，我都会叫佢唔该你帮我飞头飞尾啊、 哦， 我个心会舒服好多。 系 虽然我以前做厨嘅，但系我可以唔见我都唔想见啦，即系作为食客嘅话， 系咁总之。就叫做外国人就觉得好核突添啊，直情用核突啊 ，disgusting 呢个字眼吓吓咁啊，因为觉得咧即系好似只鸡咁样，你都唔会成个鸡头去原只啊，同埋原只啊，好多时你去嗰啲乳鸽铺咧，即系你去酒楼食咧就叫做已经切咗斩咗件俾你嘅，咁会舒服啲啦。有啲即系 只咯，系 最传统食乳鸽嗰啲酒楼咧， 咁样 佢成只俾你，你自己攞手套。似嚟食噶嘛、 嗯？ 你有去过啦？我讲紧嗰间 有， 系啦，所以就外国嘅朋友未必喜欢。好， 快速數埋第四位先，第四位啊朱紅啦，咁朱紅第一名啦，喂咁哇咁核突咁成嚿嘢咁樣，哇跟住話俾你聽係咩嚟，係血嚟咁樣。第三位小白頭先都講過啦，朱大腸啦、 啊，有啊，朱大腸真係有啊， 有，覺得其實外國嘅朋友對內臟都係真係有啲抗拒嘅咁樣。咁你 唔係我哋有啲同事外國翻嚟嗰啲都話唔食內臟啦， 係 咪？ 但 係阿 Vincent 咪就係咯， 朱大腸始終係咧豬嘅糞便嘅管道嚟嘅，呢、这个系大家众所周知啦， 你睇食神就知啦， 系咪？所以 冇上过拜安堂，你有睇食神你都晓。 跟住佢哋又会问话：，哇，呢嚿好好食、啊，淋啤啤咁样，又有口感，嚼下嚼下。究竟请问系猪嘅边一个部位咧？咁你又要讲解出嚟啦。咁你讲解完出嚟，佢又系掠出嚟啦。咁就系咁咯。咁呢个就系情景，就会咁样发生。好，第二位系皮蛋，咁啊，佢哋唔中意啲啫喱状嘅蛋嘅感觉，觉得不安啦， 唔中意糖心嗰啲人， 唔知哦。总之就有啲抗拒啦。呢、這个我都唔系好理解到嘅。讲紧第二位嘅皮蛋咁样， 都有好多外国人，佢哋对于黑色嘅蛋咧系几抗拒的， 觉得古怪少少啦。第一位咧， 味好咸啊，佢好浓啊。 系啊系啊，可能系咁啊，咁啊少啲。 佢哋又唔会送粥咧，唔通送麦皮咩？佢哋 系啊，所以都系有啲抗拒。第一位就系小白头先讲啦，凤爪或者鸡脚啦，唔少。 哇，第一位添啊，呢、這个真系、 啊、都曾经带外国嘅朋友咧食鸡脚啊，但系大部分咧都表示佢哋见到鸡脚之后咧吓到面都青埋，不过咧就有网民咧就质疑佢哋啦，咁啊明明咧外国人自己都会食咧德国猪手，但系就抗拒食鸡脚。 系、欸哦、德国猪手，你点解反而 跟住咧就 话 佢哋歧视鸡，但系就尊重猪咁样。 谂到咁远啊，歧视鸡添啊， 系啊，几搞笑啊吓，咁啊。有呢啲八大食品咧，就系、是、外国人咧都秒秒地香港人食啦。咁啊，睇完之后咧，我都系觉得最情有可原系乳鸽啦。因为佢哋外国人 豆腐花真系冇可能，你点会乳鸽豆腐花啦？不如平反，佢又植物嚟嘅豆腐花系咪？ 平反好啦，乳鸽同豆腐花啦， 系啦 ，OK。 引别人不管古怪传闻，光阴不够暂回来，一早等正魂，偏勾引了你欢心。身边挤满满人，扫去眼中灰尘，独个来去不必大故沾亲，但说话不啰嗦的你颇有趣吸引。若为你原本贪你就我，莫名地欣赏我，再令我明白我抛独歌，想与你玩玩火。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甜彩没人情，生命如像胚胎蹦跳无声，年少亦从未有人声，未共你惊世骇俗难认命，刚好你闯进来，手牵手出走到边境，我们的基因不必跟进。早一天摆脱密云，早一天变大人，终于可以换来权利挑选亲人。要与你结婚，早醒操率更迷魂，哪怕教堂阴沉，没钻戒交杯嘴角那香槟，没有人祝福的婚礼只会更相衬。若为你无非想你像我，但其后想不到，其实你明白你太像我，漫游亦怕蹉跎。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甜彩没人精，生命如像胚胎蹦跳无声，年少亦从未饮过声，亦没 能令你随便便答应，看着那一支烟消断了，勇悍地发挥，人类原始本领。人最讨厌没歌声，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亦没凭证，不如沉默放。辨认谁在计划爱情， 一首的作品是来自郑安琪《我们的基因》。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欧联比赛啊，吓。 哇，点啊，点啊，点啊！ 哇，呢个皇马对巴黎圣日耳门啦，以为皇马可以轻松执翻场啦，点不知都搞唔掂。 哎哟， 上半场领先1-0啦，之后咧打和2-2啊。 嗯。 咁啊，四点先开波啊，琴日如果计埋啲仪式啊，有阵时都唔系咁准时啦，所以睇完之后咧都差唔多6点钟。 唔系，开波应该准时嘅，因为全世界。夹时间噶嘛， 系啊，咁、啊、但系即系今次咁日，你知开波之前好多仪式噶啦，咁成日睇波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庆祝啊，以至默哀啊，以至交换臂章啊，以至带啲球童出嚟握下手啊，咁样有好多唔同嘅仪式嘅，咁啊唔紧要，仪式都系次要，最想讲咧系如果四点钟咧睇完呢个欧联咧。睇到差唔多接近6点钟啦，连埋补时机咧，跨拉性咁样。 嗯， 其实你瞓咗2个钟，依家就系时候起身翻工啦。 系啊， 系啦，所以呢一刻我想嘈醒你，话你听咧，系啦，唔好再沉溺喺琴日咧欧联个世界嗰度先。 欧联咧对于香港人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翻工现象嚟噶。 咁啊，琴日仲有2次咧，系啊，咁啊，今晚咧有利物浦啦，啊，对呢一场都系焦点大战啦，对拿波利啦，拿波利近排都几 fit 下嘅，咁啊，欧联咧 E组嘅。榜首大战上届冠军咧，红军利物浦咧就迎战小组嘅二哥啦，拿波里啦。红军咧就尚未确定取得16强嘅席位嘅，今场咧仍然要全力争胜。不过咧，利物浦啊，今季咧主场嘅比赛咧，场场都有失波，后防咧都唔算太稳阵。虽然咧都系赢波居多噶啦，因为呢啲箭头咧确系劲嘅。咁啊，你睇到沙迪奥文尼啦，以至咧佢哋嘅当家射手。费明路咧都非常之 fit 啊，咁但系咧唔可以忽视嘅。其实咧近呢3季咧意甲嘅赛事咧，大家睇到咧，拿波利咧真系一队咧超级进步嘅球队，特别系咧前锋线嗰度啊个功力都几强吓。恩斯治尼啦，仲有咧呢个梅顿斯啊，呢个白色。头发金色头发嘅球员咧，常常咧都有一啲咧出人意外嘅一啲突破咧，令到佢哋可以谋求到一啲入波嘅机会嘅。咁啊，除咗呢一场啊系焦点嘅欧联啊，当然仲有其他嘅大战啦，包括啊巴塞隆拿咧对多蒙特啦，仲有咧呢个咧。RB 嘅莱比锡咧就对呢个奔菲加嘅，咁啊如果中意睇波嘅你咧都留意住啦，都系咧即系过完一个框啊，听日咧凌晨4点钟啊就会今日啦，其实应该讲今日咧今晚啊凌晨4点钟就开波啦，咁啊唔知大家睇得边场，咁啊欧联都有早场嘅1:55啦，咁啊华伦西亚对车路士啊，咁啊但都系讲紧咧凌晨咧接近2点钟开波咁啊，小白今日咧 再出线嗰啲讲埋先啦，譬如嗱，譬如皇马咧同 PSG 咧，虽然咧就和咗啦， 都携手出线， 都一齐出线啦。早几咧就1-0啊，咁啊赢咗呢个马体会嘅，咁啊锁定咗咧就系首名出线啦。咁啊另外咧就系热刺同埋曼城咧，咁啊大家都系一齐晋级啦，系咪？英超方面其实发展得几好， 系啊，因为始终依家世界之中咧最劲嗰啲教头咧都喺晒英超啊嘛。咁啊转个角度睇一啲。 啲破纪录日啦，琴日咧有两个纪录，一个纪录咧就系分别嚟自 NBA 方面，另一个纪录咧就喺费达拿嗰度嘅。咁先讲咗 NBA 嗰度啦 ，NBA 咧琴日可以话系破纪录日啊，外国嘅传媒都系咁样讲嘅。公鹿嘅字母哥啦，咁啊又再爆 set， 咁啊带领球队咧主场迎战咧，由他爵士队字母哥咧狂轰咗50分啊，14个篮板啊，6个助攻嘅协助咧，公鹿咧赢咗122-118啊，亦都佢系佢咧职业生涯第二次单场打出咧50+嘅成绩啊，果然厉害啊吓！ 哇，50+， 系啊，50+，即系一场波咧118分啦，即系总共得分系咁啦，攞咗50分，即系如果对波咧突然间冇咗佢咧。咁就得68分嘅进账， 好夸张， 可以咁去少少理性咁嘅分析啦。另一个纪录咧就系嚟自啊湖人嘅大帝啊勒邦詹士啊，亦都步入咧佢人生咧另一个里程碑啊，面对咧马刺第二节咧已经射入咧12000分嘅大关啦，成为历史上咧第五位达到呢、這、一个叫做得分数字嘅球星啊。之前嗰四位咧顺序就系咧天欧扎巴啦，系啦15000+啦，第二位系邮差。马龙啊，第三位是张伯伦，第四位咧就系波神米高佐敦啊，咁啊，同日复出嘅安东尼啊，Carmelo Anthony 咧依然表现系抢镜嘅，系啊，咁今次因为佢系打呢个拓荒者啦，咁啊落场30分钟咧，20投10中，3分球咧7投4中啊，攻入25分，8个篮板，2个助攻，高效嘅演出啊，希望咧阿甜瓜真系咧有一个好嘅表现。最后讲埋咧，喂费达拿嘅纪录咧就系嚟自42510人咧去入场睇费达拿打波啊，系呢个历史嘅纪录嚟嘅。咁啊，38岁嘅费达拿咧又有一个崭新嘅纪录啊，所以话咧纪录咧今日破完，听日再破， 再破啦， 后日再破， 仲要系不断自己破自己嘅纪录，嗰下过瘾 啊，劲啊！呢啲真系伟大嘅球员啊！ 意大利、希腊同罗马尼亚嘅搜救队已经抵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13，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9，加元1.327，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35，英镑对美元1.286，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2点，升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18美元，卖出1460.6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提一提你啊，所有原本途经红隧嘅巴士线，包括系九条啦，曾经行东区海底隧道或者系西区海底隧道嘅巴士服务咧，都系今日开始啦，行翻正常嘅路线噶。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咁都系啊，香港去九龙咧，暂时系正常噶，香港去九龙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只系收费广场对出咧车多少少啫。咁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开始车多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回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的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去回荃锦交汇处，龙尾在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小康一段都是慢车的。咁提一提你啦，港铁各线其余车站啊，除了机场快线之外啦，轻铁同埋港铁的巴士服务咧，都会在今晚11:30咧结束噶。咁大学站咧仍然关闭啦，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会暂时关闭。轻铁嘅751P线啦，就由706线替代；614P线就由614线替代啦；615P线就由615线替代。咁761P、751同埋614线。仍然改道行驶噶，咁其他嘅轻铁路线都系维持不变。咁九龙区都仍然有封路噶，介乎柯士甸道啦，同埋红磡站之间嘅畅运道啦，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路，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同埋康荣径都系有封路噶。 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免费渡轮服务咧个服务时间咧系会至到11月嘅29号咧星期五为止噶，有两条航线咧系会至到星期五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已经进入第三阶段，新纳入嘅电视机、电磁炉、储水式电热水炉、冷暖空调机同10公斤以下洗衣量的洗衣机都要在2019年12月1日起贴上能源标签。买电器嗰阵记得留意，咁就悭电悭钱又环保。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d.gov.hk 睇下啦。 係嚟緊㗎啦，唔使担心啊，有嘢出㗎，唔使驚，嚟啦。 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是不是好 live 呢？电台就是这样的啦。 劲 live。 早晨啦，时间来到早上的8:09，欢迎你继续收听啦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我是彭仔程振鹏，还有芭比林慧肯说。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听讲晨光第一线的大家。 是啦啊，各位听众朋友呢都今日星期三嘅时间会唔会，如果本身都要呢过下海嘅听众呢，即係要过海返工啊返学啊，又或者今天晚上想话过海去跑马地啊支持下即係嗰啲活动嘅话呢啊会唔会考虑下咦开返个红隧咯、啊咁又会呢去试下用返咁样呢、啊、如果系嘅话呢咁啊都要我相信呢虽然开返红隧啊，但附近嗰啲嘅路段呢、嗯、即係唔知道佢复修嘅进度系咪即係咁百分百完美咗啦系咪咁啊所以呢如果比着我系揸车一个呢我都会呢分外注意一下嘅。 系 啊 即係啲路口位啊会唔会都系照旧咁样去出出入入啊等等咁都唔好咁大安子。咁啊，除此之外嘅话咧，希望大家都今天啊，样样都顺顺利利啊，即系路路畅通咁啦。咁啊，昨天晚上咧，其实咧，我哋都啲同事们咧都兵分几路咧，都系各有工作嘅。 嗯， 譬如彭仔啦，同埋好多二台嘅同事啦，以至到系我哋港台嘅同事咧，就系去咗会展嗰度咧，就去即系之前呢一个嘅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有一个嘅晚会啦吓。咁、稍后咧都可以同大家再分享一下。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另外一路咧就二台嘅同事咧，再加埋电视部嘅同事咧，又系去咗会展， 冇错。 不过我哋嘅地方咧就唔同个科， 系啦。 啊，咁啊，Barbie咧就有去到另外一个嘅工作嘅地点，都喺会展，就是、一个慈善音乐晚会嚟。 冇错，咁我琴日咧就系去咗呢一个嘅竹感色彩共融慈善音乐会。 系啦，咁我哋咧喺工作间嘅时候，有阵时为咗容易记咧，我就好衰嘅，就用一啲咧比较容易记嘅方法。因为我系觉得啊，触感好熟啊，好熟啊，系咩咧？啊，触感按摩啊，就好似个按摩椅咧，卖广告嘅时候嗰种咁样，咁所以觉得好亲切啊，咁样，咁我就会成日咁样形容咧，俾我啲同事听嘅。 其实彭仔你都讲得啱嘅，因为咧按摩咧都好需要心灵手巧噶嘛， 即系用你用呢个音乐嘅音符。 同埋呢个乐章为你嘅心灵按摩一样， 冇错。咁而且咧，其实琴晚咧都真系亲眼见证咗有好多咧，我觉得好厉害嘅嗰啲演奏家啦，同埋舞蹈者啦。咁我觉得咧非常之感动噶。系啊，因为有一位咧系即系聋嘅女士咧，咁佢就系同一个管弦乐团一齐咧，系一齐去做一个表演嘅舞蹈， 一个听障的舞者， 冇错， 佢点样听音乐嚟到跳舞啊？ 佢咧就应该系捉住嗰个嘅节拍咯， 系啦，即系佢心里边数住一个节奏。 所以我点解话心灵系好紧要，即系佢好灵巧啊，直头系。 哇，呢个难度好高。 系啊，真系啊，咁所以我自己都睇住。咁同埋咧，因为琴晚咧，譬如有一 part 咧都系有唱歌噶啦，咁就系阿学友啦。 哦，咁佢系一个表演嘉宾。 系啦，表演嘉宾啦。咁但系其实伴随住学友，除咗学友嘅表演非常精彩之外咧， 一定有榴莲啦。如果寻晚有学友。 系啊， 咁佢系去做嘢嘅， 梗系啦，梗系 啦，妹仔都要做啊， 佢好努力噶，琴晚 照顾我哋啲同事。 我突然间话你知啊，咁咧其实佢伴随住学友，因为佢有歌词啦，咁因为都要照顾翻咧，其实嚟到嘅在场观众咧，有一啲都系听障嘅人士嚟噶，咁咧都想讲翻俾佢听到呢个表演系发生紧咩事咧。其实咧嗰个嘅做手语嘅老师咧，系一路咧伴随住一啲好有舞蹈感嘅手语式咧，去演绎翻学友嗰啲歌嘅歌词啊。 吓， 系啊， 咁即系，我呢度有啲糊涂啦。 系， 究竟系你嘅意思即系话， 其实佢系做紧手语嘅。 手语老师佢做紧嘅系介绍台上跳舞嘅舞蹈。 佢系一路当阿学友唱紧歌嘅时候咧，一路就做翻啲手语， 就系做歌词啦。 系啦，去做歌词啦。咁但系咧，嗱，一般咧，你譬如喺一啲比较公共场合啦，譬如我当你电视机咁，新闻报道都会有手语员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嗰啲嘅做手语嘅老师咧，就系比较正经啲啦，即系配合翻个新闻啦。 四平八稳 咁。系啦，但系我琴晚见到个手语老师咧，系会即系身体有摆动啦，而且咧系有少少嘅 acting 添噶。 哦，所以你就形容到佢虽然系做紧歌词嘅部分，但系都好似咧表演紧嘅舞蹈一样。 冇错 啦，原来你系咁嘅意思。 系啊，咁当然即系当中一啲表演团体亦都有好多系嚟自唔同地方噶啦。咁啊，所以就即系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元素系摆咗喺里面噶。 咁啊，讲到呢、這个竹锦慈善音乐会，好长嘅佢个名吓，我唔记得晒吓。咁其实佢嗰个意义系在于咧，系表演嘅人士，即系表演呢、這个演奏啊、音乐啊、嗰啲嘅乐手啊、音乐家啊，以至到系舞蹈家咁、啊，其实咧都系一啲算系残障人士，系咪啊？ 都系会有即系身体上面唔同嘅 嘅障碍 嘅障碍啦。咁其实有啲就明显睇得到嘅，例如系肢体上面啦，咁你都好感动嘅，因为见到咧，其实有一位嘅表演嘉宾咧都相当之厉害啊，咁佢就系咧，其实佢冇咗双手嘅，咁但系咧 佢表演咩啊？ 佢系表演呢一个圆号啊 ，horn 啊。即係好似隻蝸牛嗰個咧 ，brass 嘅 instrument 係啦，咁咧佢係用 咁點樣啊？即係佢有個架要 係啦，有一個架啦，佢本身即係自己訂做咗個架咧，就可以將嗰個嘅圓號咧就係雙實咗嘅，係啦。咁然後就去到佢自己坐喺度嘅高度嘅前面啦，喺嘴嘅前面啱啱就對住個 mouthpiece 啦。咁然後咧佢就用腳，佢好非常之靈活嘅腳趾咧，係可以去撳嗰啲掣啊。 哦，即係佢其實改裝咗少少啦，算唔算係？ 唔算啊，其實。佢只不过纯粹用脚趾代替咗手指啫嘛。 哦，即系佢将只脚就会提高 递上嚟，系啦。 哇，系 柔软度好高咯，同埋咧，其实真系好灵活咯。你睇到佢嗰个演出， 除咗即系技惊四座之外，其实系哦，我明白阿芭比点解你话会感动嘅真系。 系啊，同埋你觉得即系好多人咧，即系就算自己有唔同嘅难题咧，其实凭住自己嘅努力同埋意志咧，系所有嘢都做得到嘅。 哇！嗱，一个咧咁有意思嘅音乐晚会咧，就寻晚就喺会展嗰度完成咗啊！咁如果系错过咗嘅听众朋友咧，唔使担心，你都可以咧欣赏得翻嘅。咁因为咧就我哋已经安排咗咧，即系嗱，点解会有二台嘅同事去咧？因为我哋会为大家咧系录音转播嘅。咁啊，播出嘅日期同时间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啦吓。咁啊，留意住我哋二台啦，几时咧会为大家送上呢一个咧就系声音版嘅。喺电台方面会播出嘅广播嘅呢一个咁有意思嘅慈善音乐 晚会，咁我哋电视部咧亦都会有一个咧就系视像版嘅、嗯，都会咧系带俾大家一个一个咁有意思、咁温馨嘅一个嘅音乐会嘅，咁大家都系要密切留意住啦，即系留意住我哋港台二台嘅节目啦，以至到就系我哋电视部咧港台电视三十一方面嘅安排啦。好啦，嚟到星期三啊，我哋朝早啊八点过后咧，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朝早请嚟嘅当然有啊，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啦，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彭仔， 好啦，咁啊今朝早上咧就先嚟讲下外围嘅情况啦，就继续咧就想即系关注一下咧就巴西方面吓，因为巴西嘅中央银行咧，寻晚好似有啲动作做咗，系咪啊？ 冇錯啦，咁我哋咧星期一咧，其實同大家咧就已經係講過啦，就話巴西咧又由於佢喺今年踏入今年嚟講咧，就不斷喺度減息啦，咁啊將個息率咧就降到五厘嘅歷史嘅低位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就整個巴西嘅貨幣嘅雷亞爾咧都跌得好犀利噶，咁啊喺即係喺琴喺星期二嚟講嘅話咧，更加咧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咧巴西咧就公布咗佢十月份嘅流動帳赤字，咁呢個赤字咧更加係達到咧係79亿美元噶，咁即系意味着啲咩嘢咧？因为我哋睇翻咧喺十月份咧，巴西当其时嘅货币咧已经系历史低位噶啦。咁当然啦，而家更加系历史嘅历史啦。咁但系而家嘅水平同十月份咧，其实差唔系太远嘅啫。咁但系你当如果十月份巴西嘅货币已经去到咁低嘅位置，咁但系佢嗰个流动账仍然都有成79亿美元嘅赤字，而喺呢七个流动账赤字里面嚟讲嘅话咧，再细分咧，原来咧系因为佢嗰、那个出口咧係大幅度減少，咁即係話意味著咩咧？意味著咧巴西個貨幣咧唔夠低啦，就要可能要再低啲啦。如果唔係咧，就刺激唔到佢個出口啦。咁所以呢個咧係解釋咧就琴喺星期二晚我哋見到呢個數字一公布咗之後咧，巴西個貨幣咧就再創歷史低位嘅原因啦。咁所以咧令到琴晚黑嚟講嘅話咧，巴西中央銀行咧就終於咧就要出手咧就干預噶。咁佢哋咧係兩度入市噶。咁巴西個貨幣咧琴日咧最低見過係4.2770對一個美金嘅，咁而干預完之後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佢咧就略為就回升翻啦。而家最新嘅亞洲市場咧就報4.2330對一個美金嘅。咁嗱，巴西我之前同大家講過噶啦，就話咧，因為而家唔係淨係巴西嘅問題啊，整個南美洲嗰啲貨幣，南美洲三大國，巴西最大啦，跟住阿根廷第二大咧，同埋智利第三大啦，呢三大國咧嗰、那個貨幣咧都去到即係好歷史嘅低位啦。咁所以咧我哋記得係1997年當期。就是由南美洲的货币冧落嚟，然后就吹到去整个亚洲的新兴市场，所以我都关注住咧，就而家南美洲的情况会不会影响到亚洲嘅？咁但系到今朝我再睇多一次整体嘅亚洲货币，例如好似马币啊，呢一个嘅泰铢啊，呢一个嘅印尼盾啊，印度卢比啊等等咧，都冇见到咩异样嘅。咁即系话咧，亚洲貨幣咧係相對穩定嘅，係冇暫時係見唔到受呢個南美洲影響嘅。咁當然咧，我唔會去比較啲南韓環嗰啲咧，因為南韓根本個出口同巴西係完全好唔同嘅嘢啦。咁所以就暫時我可以話咧，係而家個問題即係喺巴西就即係喺南美洲就似乎係冇擴散到嘅。 啊，咁啊，但願如此啦。如果唔係呢個災難式嘅係啊，災難式嘅歷史即係唔想再重演啦嚇。好，咁啊，睇完呢一個嘅南美方面嘅情況咧。即係雖然咧，大家都講到沉曬嘅呢個中美貿易談判咧，即係唔係想再多講，成日講嚟講去，咁但係咧都不能夠咧話即係唔提啊，因為咧就又有一啲嘅説話咧，就特朗普尋晚咧又有表達過啦，再加埋咧又對於我哋即係同香港人有關嘅嗰個美國嘅香港人權法案咧，咁啊仲喺特朗普嘅手上嘛，仲有一個禮拜到嘅時間，究竟佢簽唔簽咧都好關鍵嘅。咁呢一啲嘅信息咧，有冇話對呢一個市場有啲咩嘅影響咁咧？ 系啦，咁又系特朗普啦。咁佢琴晚咧又讲咗翻说话，佢又话咧就中美咧个贸易咧就快将能够达成协议啦。因为琴日嚟讲过咧，中美嘅高层嘅贸易官员咧系倾过电话嘅。咁啊倾完电话之后咧，咁特朗普又讲呢番说话。咁都系当讲，其实讲都冇乜作用噶。你见到美股道指基本上都冇理佢，即系轻微升个55点或者0.2%，好轻微嘅啫。咁而整体外币嚟讲嘅话咧，我哋都见唔到有啲咩太大嘅移动啦。咁所以就。 系啊，可能都听到沉啦，咁佢讲到好多次话就嚟得嘅，跟住又话就嚟唔得，跟住就嚟得，咁我哋都唔理佢啦。咁所以就见到个意向真系唔大嘅。咁反而咧，琴日嚟讲嘅话咧，有个数字咧值得关注啦，就系美国咧就公布咗佢嘅十月份嘅贸易嘅数字。咁呢个数字嚟讲嘅话咧，按月比咧，我哋见到咧十月份咧嗰个贸赤咧就缩减咗5.7%。如果按月缩减5.7%，其实都几犀利嘅一个缩减嚟噶。咁啊个贸赤而家最新咧就系665亿美金嘅，但系好老实讲，所谓嘅缩减咗，其实都唔少，佢600几亿嘅美金嘅贸赤。咁啊，喺睇翻嗰啲數字嘅細節嚟講嘅話咧，出口咧基本上咧就冇增加到嘅，咁相反咧仲更加咧按月咧就減少0.7%嘅，咁啊最主要咧係因為入口咧大幅度減少2.4%，咁所以令到咧個貿赤咧係縮減咗，咁即係話咩咧？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啊特朗普嘅關税嘅行動咧，只係削弱咗美國消費者嘅購買力，令到佢哋減少買進口貨，但係咧就冇幫助到咧美國嘅出口嘅，咁啊同埋咧，就算你話縮減個美國嘅貿赤，其實縮減都係好少嘅啫。咁所以嗰個貿即係呢個咁貿易嘅啊呢啲嘅 談判啦嚇， 啊行動嚟講過咧，其實係咪真係對美國咁有幫助咧？咁啊似乎咧就真係唔係啦。 哦，咁啊即係因為如果係睇呢個中美貿易談判啊，特朗普咁著緊嘅呢一回事咧，即係見得到哦，原來十月份嘅數字就係嗰個出口就冇增加，反而就減少咗啲啲。咁啊，另外但係個貿易赤字咧就真係減少咗喎，咁所以究竟邊樣係重要啲，還是兩樣都要有成效，咁佢先叫做嗰、那個中美貿談咧先叫有成果咧嗬？ 嗱，其實咧就理論上就應該佢係令到即係關税咧就令到其他嘅生產線，即係美國喺海外嘅生產線咧就翻翻嚟美國啦，咁啊增加翻美國嘅就業啊，美國嘅生產啊，咁啊就會減少咧嗰個入口嘅，咁但係而家呢個見到係減少咗嘅，咁但係咧減少的幅度就不是真的那麼大，當然我們要繼續留意著，看看是不是美國的生產線是不是真的會搬回美國，還是只是由一個國家搬去第二個國家繼續去運回美國， 就是中國搬去越南那種、好了，最後呢都想花一點時間講一下金價，是不是 冇錯啦，係啦，因為咧金價嚟講嘅話咧，近日咧見到佢咧係跌得幾顯著下嘅，咁而家最新咧就報1460嘅，咁琴日咧就挨近過1450呢啲位置嘅，咁啊究其原因，咁我相信大家都明白㗎啦，咁啊而家我哋見到中美咧有機會咧就達成協議啦，咁啊再加埋咧就英國咧都接近12月12日嘅大選啦，咁好大機會咧都英國硬脱歐嘅機會都越嚟越微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個黃金個避險嘅功能咧就明顯咧就減退咗噶，咁當然啦，同一樣日元咧都係減退咗佢避險功能，日元都係跌嘅，而家係挨近109對一個美金嗰啲位置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兩者比較個跌幅咧，個金嘅跌幅咧就顯著好多啦，咁我覺得都有原因嘅，因為金我之前同大家都報道過，就話世界黃金協會嘅第三季度嘅全球黃金供求報告裏面顯示咧，當其時個黃支撐住個整體个黄金的需求咧，系来自投资需求嘅，而投资需求咧，最主要咧就系来自避险啦。咁而如当冇险需要避嘅时候嚟讲嘅话咧，咁当然咧个金咧就会系严重失支持。咁再加埋咧，佢个息金嗰方面咧，由于环球个经济都转弱咗啊，买金嘅能力系差咗，尤其是喺印度啊同埋中国嗰方面。咁所以呢个咧就令到金咧嗰个跌幅咧系比日元咧系要大嘅原因嚟嘅。咁我睇个黄金嚟讲嘅话咧，就较大嘅一个支持位咧，为1440美元啦。咁如果破咗嘅话咧，下一个位置咧，我相信会系1400呢个水平嘅。有冇机会试1400咧？嗱，就要睇下咧，中美可以达成一个几大嘅和解嘅协议啦。和解协议越大嘅，咁个金价咧个下跌嘅压力咧就越深啦。咁当然亦都要睇咧，英国嗰个脱欧系咪真系好顺利啦？如果顺利嘅话，咁当然啦，呢个亦都会对金价咧会带嚟较大嘅压力嘅。咁所以要留意住啦。 系咁呢个更长远嘅一个嘅睇法啦吓。咁大家如果系买咗呢一个嘅黄金嘅话咧，睇下你几时买噶啦。1300几嘅时候买，咁啊都仲定啲嘅。好，咁今朝早咧，唔该晒温卓培啦，同我哋分析咗咁多。咁下个礼拜一咧，先再麻烦你同我哋作分析啦。多谢晒你，拜 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中东局势纷乱，战事无人能知。在伊斯兰世界，逊尼派和什叶派斗过你死我活，两大强国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为争话语权而成为死敌，区内其他国家亦被卷入漩涡。近半个世纪的纷争从何而来，又从何而去呢？三十一看世界，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哋要时刻对可疑网站、电邮或者短信保持警惕，因为呢啲有机会系不法之徒用嚟骗取你网上银行登入资料嘅手法，所以要安装抗恶意程式码软件，开启实时保护功能，以及更新识别码档案，亦都可以开启滥发电邮过滤功能，仲要定期检查曾经使用或者允许使用嘅应用程式设定。对一啲唔再使用嘅程式，就可以将佢哋删除。千祈唔好立乱点击陌生人所提供或者来历不明嘅连结，就算系浏览朋友嘅网页，亦都要时刻保持警惕，避免点击网页所载嘅连结或者图片，因为呢啲连结、图片或者其他档案格式都有机会含有恶意程式码。最后，对一啲要求你提供网上银行账户资料以及密码嘅网站，就更加要提高警惕啦。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将九州连成一线是他们对自己最大的期望，同时也希望更加多人认识他们。一行六人用 anytime 传达几时都想同心爱嘅人一齐，用热情送出爱嘅力量。日本九州嘅女子团体组合 Linku anytime。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Linku Anytim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八点半前呢个重任好紧要，所以要请阿 O 嚟到帮我哋讲。 喂，早晨啦、啊，咁多位听众，大家都换秋装啊！今日同大家睇下天气先，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5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啊！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受示威活动影响，封闭超过一星期的红磡海底隧道清晨五点重开，车辆陆续驶过收费通道，所有的收费亭已经修复如常运作，只有信用卡拍卡付款服务要暂停，日间过海巴士服务亦都恢复。目前红隧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已经出现车龙，最新的情况交给在现场的林汉山报道。 是，唔该晒陈景瑶。咁我而家咧就喺红磡海底隧道理工大学对开嘅入口处噶。咁啊，受到早前示威活动影响啦，封闭咗超过一个星期嘅红隧咧，喺今日清晨五点钟就重开。咁啊，同以往一样啦，大约喺朝早六点九左右开始咧，红隧就出现车龙噶啦。咁啊，车龙咧就一度排到去理工大学李兆基楼对出嘅康庄道桥面。咁啊，而所有日间过海巴士服务咧都已经恢复，新巴同城巴嘅通宵线咧就会喺星期四嘅头班车开始恢复服务。咁啊，喺红隧九龙入口嘅巴士站咧都已经重开噶啦。喺收费广场附近嘅巴士站咧，一早就已经有唔少嘅市民喺度排队搭过海巴士翻工翻学。咁有市民就话啦，之前红隧关闭嘅时候啦，要过海咧就要先搭港铁再转巴士。咁而家重开之后咧就方便咗好多。 我是翻筲箕湾，咁啊之前咧都比较迂回曲折啦，甚至乎试过六个钟头先翻到即系公司嗰度，都真系用咗好一段时间啦。如果红隧开翻嘅话咧，我系只系需要用个几钟头就已经可以翻到啦，系咯。 而家由筲箕湾啊，边一度出发？ 大埔，因为有大学啦，同埋红磡两个地方都比较挤实啲啦，咁所以即系再加上吐露港公路系一个新东嘅动物啦，咁啊如果俾人截断咗咧，都真系几惨噶。 咁我哋较早时咧都系试过坐车驶经红隧噶，咁啊现场见到啦，隧道系一切运作正常，收费亭咧都已经系复修咗，管道里面嘅空气咧都系正常噶，并冇残余嘅催泪气体或者系烧焦嘅味道噶。不过咧，由于历史博物馆对出嘅畅运道咧就仍然封闭，汽车咧就未能够转入去康泰径再转入红隧，而系要沿住七咸道南到公主道经爱民村兜一个大圈，先至系可以转入去红隧噶。咁啊，的士司机就话啦，呢段路嘅喺繁忙时间系会相当之挤塞下噶。咁我亦都同一啲的士司机倾过啦，有司机就话啦，红隧重开之后咧，对佢哋嘅生意影响唔系好大嘅啫，因为红隧一向都系非常之挤塞，繁忙时间咧都会尽量避免使用红隧过海噶。但系亦都有司机就话啦，红隧重开之后咧，预计会系多咗人过海，对生意亦都会有帮助噶。咁至于啦，较早时咧受到示威嘅影响而被分黑，连接住港铁红磡站同埋理工大学嘅行人天桥咧，都已经系重开噶啦。但系咧，左右两边咧就被水马围封住。理工大学对出嘅出口处咧，亦都系有警员驻守噶。咁我现场嘅报道系咁多先，交翻俾直播室。 好啊，唔该晒林汉山。一批立法会议员、区议员同宗教界人士，昨晚到被警方封锁嘅理工大学校园尝试接触留守者。曾经到场嘅传道人袁陈锦美话：，搜查大约五个钟头冇发现留守者，佢相信即使仲有留守者，数目一定非常少。佢又话校园已经出现人道问题，例如系食水同卫生等情况恶劣。理大管理层同救护员等寻日朝头早到校园，揾到一名18岁以上的女留守者，她的身体虚弱，情绪亦都不稳定，辅导员劝喻她离开。校方说有可能仍然有其他人躲藏，但可能性不高。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日元109.11，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9，加元1.327，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35，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44点，升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72美元，卖出1,461.0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较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大家好关心红隧而家嘅情况噶。Didi 同你讲个车龙先啊。红隧比较特别噶，香港去九龙咧系正常冇车龙噶。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咧系正常噶。咁而九龙入口咧龙尾就好少啫，排到去公主道嘅康庄道桥面啊。红隧嘅九龙去香港少少车龙啫，而家排到去公主道啦、康庄道桥面。另外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噶，就系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咁至于其他隧道方面咧，就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有车龙啦，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咯，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排到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方向啦，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另外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启思中学对出。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啦，龙尾芙蓉山路。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噶。咁九龙区仍然有封路噶，介乎柯士甸道啦，同埋红磡站之间嘅畅运道、梳士巴利道通往康庄道嘅连接路啦、科学馆径、康达径、康泰径同埋康荣径咧，仍然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每日需要1100人前嚟捐血，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鼓励你加入吸血联盟，只要有合适的场地和足够的人数，我们就可以上门服务。去旅行前记得去捐血先，因为不少地方都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只可以再捐血。讲这么多都是想你记得捐血，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三个人。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时间差不多到早上的8:40的了，还有十零秒就到了。咁你听紧的继续都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节目。咁呢一节呢，有我鹏仔加埋 Barbie 同埋小白呢，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咁先嚟睇下嚟自呢明报啦。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呢，就係讲到反修例风波引发连串示威。咁而红磡呢、這个红磡海底隧道啊，即係红隧啦。其实我有冇讲错呢？系咪叫红磡海底隧道咧？真系 系红磡海底隧道， 系啊，嗬，因为叫惯红隧，红隧究竟系全名系咪咁样？突然之间自己都傻下傻下添。好啦，红隧你明白我讲咩啦？红隧自今个月13号开始咧，就因为堵路啦，以及系受破坏啦而封闭两个礼拜嘅。咁啊，今朝早5点咧就全面重开啦，所有收费通道咧就恢复使用。哦，即系唔系话唔使钱啦。咁啊，行经红隧嘅巴士线咧，亦都回复正常服务。咁政务司司长阿张建宗咧，寻日就表示啦，政府动用咗咧有800人，花咗咧100小时完成咧红隧复修嘅。咁形容咧系一个奇迹。咁至于咧点样防止再发生堵路，佢咧嗰个答法咧，我觉得即系如果有睇新闻咧。佢都答得好好啊！啊，咁啊，佢就话咧，警方同埋消防署咧都会喺红隧一带有所部署，但系若果有示威者再破坏红隧设施咧，政府系无计可施嘅。 好啦，咁啊，红隧经历堵路啦、纵火同埋破坏啦，史无前例封闭两个礼拜，咁啊，今朝早咧重开嘅，警方咧会视乎现场嘅情况，就喺早上嘅五点钟开始就已经开始咗啦，系逐步咧系开放连接红隧嘅道路嘅。而副运输处长啊，括弧公共运输事务及管理嘅阿李瑞珍咧，佢就表示啦，红隧收费广场嘅七条自动收费通道以及系九条人手通道咧，都会重开，但系收费亭嘅八达通收费系统啊，未能完全恢复嘅，要转用咧系手提式八达通机，咁预计咧需要多一两秒时间到啦，咁而信用卡收费咧就要继续停用啦。咁呢个嚟自今日咧《明报》嘅头条报道嚟嘅。 好啦，睇一睇《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啦，讲到咧就系理工大学协助小组校内咧寻获一位嘅留守者嘅。理工大学咧连续第十一日被警方包围，校方自行成立嘅协助小组咧，琴日先后咧分成六七队咧，就系进入校园洗楼式咁样寻找留守人士噶，花咗约六小时咧完成咗搜查大部分嘅大楼，先至揾到一名咧身体虚弱同埋情绪唔稳定嘅女留守者。校方就考虑咧加派人手喺今日咧会继续找寻嘅工作噶。理大副校长魏炳刚咧，琴日就带同两位副校长、五位院长、一位校董同埋多位教授啦，加上专业嘅辅导员、医疗人员、社工同埋保安职员啦，组成嘅协助小组进入校园。五十人首先就系分成六队啦，喺早上九点半入校啦，下昼就再分成七队咧继续搜查噶，直至到下昼嘅四点钟完成咗大部分大楼，包括咗图书馆同埋停车场嘅寻找工作。咁啊，副校长就话啦，小组咧搜查过校园嘅各座建筑物嘅所有房间啦，喺下昼三点几嘅时候咧，就喺学生会大楼发现一名女性留守者咧坐喺梳化上面，曾经呼唤对方，但系咧就冇反应。其后咧，红十字会嘅人员咧为佢量脉搏咧就系显示正常噶，不过咧身体虚弱同埋情绪不稳。当时咧系由理大嘅辅导员咧尝试说服佢离开。据知咧佢就并非系理大嘅学生嚟噶，咁啊年龄咧就喺18岁以上。被问到咧，校长滕锦光点解未有一同咧，就系前往呢个嘅寻找行动啦。咁啊，副校长就话啦，其实咧校长咧就喺背后咧就做呢个策划同埋统筹，而咧团队咧系有分工嘅。校长咧唔一定需要到学校。咁而阿魏炳刚咧亦都话啦，佢相信咧再有其他留守者嘅可能性系唔高嘅。若果留守者已经离开咧，校方下一步咧就系会清理校内嘅危险化学品，再清洁校园。咁啊，校方咧其后亦都会发声明话啦，咁啊，为免如果尚有留守者咧，决定今朝早咧系会继续搜查，并且咧会考虑增加人手嘅。咁啊，林郑月娥咧，琴日出席记者会前咧，就系呼吁咧留守者咧系要尽快和平安全咁样离开啦。就指警方咧喺处理非留守人士嘅事情上面咧，已经按佢嘅要求采取非常人性化嘅做法，希望咧能够和平解决事件。警方咧前日咧更加清晰表明咧系以医疗先行嘅方式，俾有医疗需要嘅人士咧同埋未成年嘅人士同样咧只系需要记录个人资料啦，并且咧系尽快送院，唔会作出即时拘捕嘅，咁呢个咧系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再睇埋嚟自《文汇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喺行政会议之前会见记者，被问到是否咧会就近半年骚乱事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嘅时间，回应话到啦，会借鉴其他地区嘅经验，特别咧就英国2011年骚乱成立独立调查，系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今日检讨香港社会的潜在问题，并且在社会、经济、政治等等的方面为政府提供建议。他其后在 Facebook 上也补充，检讨就是对事不对人，希望透过这个检讨寻找成因，避免重蹈覆辙，加强社会的凝聚力。今日说到了，我们正物色社会领袖、专家及学者，希望早日启动有关的工作。他重申，在过去五个月，特区政府都强调任何人有任何诉求都不应该就是诉诸暴力的，因为暴力不可以解决问题，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激烈的示威行动会令到香港不断受创。他更加说到， 這次選舉亦見到有不少選民話到，希望能夠透過投票展示他們對暴力的不滿，希望香港盡快能夠回復平靜，這是一個大原則和大前提。他繼續講到話，他真係咧真的在此深切盼望這一種安寧、安靜和安全，並不是為了這一場區議會選舉，而是香港市民已經發聲，不希望香港再亂下去，希望能夠讓香港回復為平靜安全的城市，讓大家可以如常地生活，我們亦可以齊心協力為面對的經濟困難和很多民生的工作一起努力。咁講，以上嚟自文匯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接住落嚟咧，睇《蘋果日報》啦，《蘋果日報》嘅兩岸新聞版咧就有一段咁嘅消息，就話中美能否喺短期內簽署第一階段嘅貿易協議咧，或者因為香港問題添變。中国外交部前日就上个礼拜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召见美国驻华大使严正交涉，敦促美方要纠正错误，阻这个法案实施。巧合的就是中国副总理中美贸易谈判中方首席代表刘鹤咧，寻日朝早咧就同美方系谈判对手咧嚟到通电话。咁新华社就指双方咧就解决好呢一个相关问题咧取得共识嘅。咁啊惹嚟外界系揣测啦，北京要对美国咧系打呢个贸易牌，以阻止咧系特朗普系批准啊对香港嘅人权法。咁有学者就认为啦，香港問題啦，對於呢個中美貿易談判嘅影響咧，其實都係好有限嘅咁講。其中咧有講到話時事評論員啊劉瑞兆啦，咁佢就對於《蘋果日報》方面咧，就向《蘋果日報》表示啦，就話中美咧基於自身利益啦，雙方咧都有意願係達成首階段協議嘅，但因為雙方咧都有各自嘅前提啦，導致香港問題咧。就成為咗影響協議簽署嘅因素之一嘅。咁而時事評論員林和立咧，亦都對《蘋果日報》話咧，就話中方就住人權法案向美方提出外交交涉，都只係例行公事。而人權法案喺美國國會討論期間，亦都咧冇影響到係中美貿易談判速度同埋內容咁話。咁呢個咧就係嚟自今天咧《蘋果日報》嘅兩岸新聞版嘅消息啦。 好啦，睇一睇《東方日報》嘅報導咧，就講到咧旅遊業期望咧就係話除夕平安。咁啊，倒數活動都是待定的，新春花车咧或者会搬离广东道举行。咁啊，讲翻咧，系啊，离开啊，离开，离开，系啦， 搬离开， 系啦，搬离开， 来， 唔系，咁本身喺广东道噶嘛， 系咯，就系奇怪啦，所以 系啦。咁啊，讲翻咧，就系话咧，根据翻旅发局最新嘅数据咧，十月份同埋今个月首十日嘅访港旅客人次咧系下跌超过四成嘅，而本月首三周嘅跌幅更大啊，特别系咧示威者喺中文大学同埋理工大学咧与警方发生冲突之后咧，个别市场跌幅咧更加超过六成啊！整体而言咧，短线市场旅客跌幅最多，长线市场咧就跌咗大概两成啦。旅发局新任总干事程鼎一上任后首次与传媒查罪的时候就表示了，必须向外国发出信息，到香港旅游虽然是仍有不便，但是并非是不安全的。旅发局亦都正是筹备一项推广，会集结航空公司、旅行社、商场、食肆等等，就是推出旅客和港人都适用的优惠去吸引他们消费的。他们说长途旅客一般会在数个月前就计划行程，所以预计访港长途旅客人数的跌幅会在未来几个月都会持续的。不过如果香港能够回复平静，不再有大型的冲突事故发生，就料圣诞期间短途市场旅客就会较快复苏。现在讲的都是11月尾，希望12月的时候的情况会有好转。程鼎亦都说，其实如果香港旅游环境对周边的地区旅行生态原来都有影响的。有日本的旅行社就反映了，希望香港能够早日平静，因为如果没有香港旅游点的话，当地的旅游服务亦都较难推广。他就希望如果是没有这些激烈冲突的出现，短途旅客数目可以尽快恢复，旅发局未来亦都会重新推动香港的旅游业。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新人物，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旅发局的新官。 没错。 他是咦，同我同姓系嘛？ 系啊，都系姓程嘅。然后一言九鼎嗰个鼎，然后加个一字。 系真系顶一啊嘛。 系啊， 我就啱啱谂紧咯。诶，呢个题外话嚟嘅，一言九鼎啊嘛，有句成语，咁佢系顶一，咁系调翻转嘅意思就系， 唉，唔好咁谂住，睇定啲先啦， 睇定啲， 唔关佢事嘅，系我多事啫。 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讲到咧嗱个题目，阿里巴巴回归香港。芝麻开门每手赚千二啊！个题目系好啦，内文亦都讲到电商一哥阿里巴巴咁啊，终于回归港股嘅市场，首日挂牌股价咧不负众望，咁啊散户可以赚到咧至少千元离场噶。阿里巴巴咧寻日开市即刻咧就高开187元，咁啊对比招股价176元升大概6%噶，其后曾经一度高见189.5元，咁啊全日股价走势咧就冇低于咧就系187蚊，咁啊收市报187.6元一，升6.6%，每手啊100股账面咧就赚1160蚊。今日佢哋嘅董事啊，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喺上市嘅仪式嘅时间致辞表示啊，阿里巴巴喺20周年生日之际，咁啊迎来咁啊括住回家呢一个重要嘅里程碑。佢感谢香港以及咧就系港交所喺过去几年啊所做嘅创新同埋咧就系资本市场改革，令到阿里巴巴5年前错过嘅遗憾得以实现噶。咁啊，你一言我一语啦，系咪？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威都表示啊，非常感恩阿里巴巴来港上市，咁啊但佢否认阿里巴巴今次咧就系救市嘅行为，佢认为咧咁啊阿里咧就没有呢一种嘅情意结，上市只系市场行为啊。咁佢继续指出啦，喺本港陷入困难嘅时候，阿里巴巴仍然嚟到香港上市，表明本港资本嘅市场仍然系坚韧有未来，相信未来咧仲有好多嘅浪迹天涯、周游列国嘅公司都会回家，回到咧香港呢一度上市咁讲啊吓。以上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哇，呢、這个《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好重要啊， 系 因为咧佢嘅头条终于唔系讲呢一个反修例嘅新闻 啊， 佢嘅头条系讲翻呢一个 芝麻开门 啊， 系啊， 不过呢个李小系咪李小嘉啊？ 李小嘉 吓，佢话阿里巴巴第二上市喺香港翻到嚟都唔系话救市嘅，咁佢真系啱啊，因为寻日个市都跌。 嗯， 系啊，就系跌咗79点。 如果净系睇阿里巴巴嘅人，咪开心咯，睇大市啊。 好啦，咁啊，阿小白都要问你啊，你有冇持有啊？你提咁多阿里巴巴， 我系冇持有嘅。 嗯，咁好啦。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睇到港股咧，近排都好似明朗一啲啊吓，大家都个投资意欲咧都增强一啲。咁今日市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咧？ 最近个气氛啊，好明显改善咗啲嘅。咁啊，一方面外围咧，大家睇到美股继续破顶啦。咁啊，中美貿易談判似乎有機會落實到首階段協議，咁啊，對市場氣氛有一定提振作用啦。咁其次，香港局勢亦都有啲緩和跡象，咁呢個亦都對投資者信心係有一啲嘅幫助嘅。咁啊，近期雖然即係指數咧，即係大幅反彈之後上到27000點樓上啦，係有少少反覆。咁但係如果睇翻過一段時間，香港市場就落後咗外圍都幾多啦。咁同埋而家估值都算係有吸引力嘅。咁如果當再有一啲好消息落實嘅時間，譬如即係落實簽首階段協議啦，中美咁呢個我相信會對指數有一定嘅推動作用啦。咁短期嚟睇就應該可以穩守到26500樓上啦。咁暫時阻力嘅睇翻250天線。27400附近嘅水平先咯。 嗯，大市就咁样走向啦。今日当然要揀隻焦点股份啦，阿里巴巴出嚟讲下啦。琴日呢中签嘅，恭喜你啦，都有少少斩获啊，咁啊，即係唔算超级多，但係都有钱落袋啦。咁啊，散户股民都应该开心㗎啦。不过对于阿里巴巴嘅操作呢，如果短线同埋长线呢又有啲咩分别呢？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郭生。 係，咁啊，睇返阿里就终于回归香港上市啦。咁首日个表现都唔错，亦都接近即系完全收窄同美股 ADR 嘅差距啦。咁即系睇翻佢之前公布第三季嘅业绩啦，咁电商业务嘅增长都仲系好强劲啦，特别喺一啲三四线城市同埋啲农村市场啦，个消费力系陆续释放出嚟，咁佢系其中一个主要嘅受惠者啦。咁其次佢云业务嗰度咧都系继续领先到其他市场嘅 競爭者啦，咁呢個都對佢將來喺發展唔同業務嗰度咧都有幾大嘅優勢。咁啊，暫時睇即係雖然即係對短線投資嚟講，當然即係有一定升幅，可能佢哋都會想做啲獲利回吐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以阿里自己本身嘅業績啊，同埋預計往後嘅資金流向咧，對佢股價走勢應該都比較有利嘅。特別即係佢咁大嘅市值之下咧。將來好有機會會被納入一啲主要指數啦。咁其次，即係如果能夠喺港股通進行交易嘅話咧，內地嘅資金咧應該會加碼進一步吸納佢嘅股份。咁所以即係喺呢啲嘅憧憬之下咧，我建議投資者可以耐心啲持有啦。等股價咧進一步上升咧之後先至考慮咧係咪去沽出啦。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啊副總裁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郭生，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啊，欧同 Barbie，Hello， 早晨华梅姐，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嗱，咁我今日咧唔好话我懒吓，因为实在啦，颜色系有好多噶， 系啊，咁啊，有啲朋友都问话，喂，琴日只系讲咗两种颜色啫，如果中意其他嗰啲，有冇得解说一下？ 冇错，嗱，琴日咧就系讲咗阿欧话中意蓝色啦，同埋 Barbie 咧中意粉红色啦。咁但其实亦都我知道呢好多听众呢好鍾意黄色㗎，所以我呢都要讲下。嗯，我话梅今日同大家讲黄色，如果你係鍾意嘅话，你个心理系点样㗎，或者你个个性系点㗎呢，喺衣着方面。好啦，鍾意黄色嘅人呢，哈，你唔好话人哋咩啊，原来佢哋嘅个性好随和㗎，系出色嘅团队领袖啊，中意黄色嘅衫裤吓，着、多啲咧就显示你咧系个出色嘅团队领袖嚟噶。同埋咧，觉唔觉得自己经常都有一种咧系让我们做得更好咁样嘅谂法咧喺你心里面系咪啊吓？好啦，如果系咁嘅话呢，啊，同呢啲朋友做嘢都好嘅，因为佢哋呢系会呢懂得点样呢去完成个目标啊，即系有一个目标有理想咁样吓，黄色系讲緊嗰啲着衫啊吓。好啦，另外呢都要讲嘅。黑色又点啊？着好多黑色衫嗰啲朋友，黑色系咪代表你好 黑心啊？唔开心啊？咁啊， 好好 dark 啊个人啊，好阴暗面啊咁样咧。其实咧，中意着黑色嘅人咧，通常有一定嘅控制欲啊，控制欲有控制权咁样。咁咧，所以咧有呢一方面咧，有啲强劲嘅感觉噶吓，大家注意一下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今日嘅 hashtag 系，无论系咩颜色，性格就唔使咁激。 嗯 ，Barbie 嘅 hashtag 就系，总之咩色都好咧，系正常嘅。不过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而家龙尾德望学校；而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车龙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咧，一段就慢车。龙尾去翻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咧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启思中学咧，一段就挤塞，龙尾排翻去宝邑路嘅，就系环保大道啦。去工业村近住启思中学咧，一段。 段挤塞，龙尾去到宝邑路。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荃湾路去九龙啦，近住如心广场对开就有交通意外，龙尾丽城花园。荃湾路去九龙方向，如心广场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丽城花园。另外啦，丁九桥咧去九龙方向，较早前咧桥面曾经有意外嘅，清理好啦。咁但系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咧，而家龙尾慢车排翻去大榄隧道出口。荃锦公路落荃锦交汇处都仲系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荃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哎呀，到期要帮阿妈交水费，仲要赶住交税同差饷地租添，点算啊？系，而家开始水费、税同差饷地租单都印咗转数快嘅 QR code， 只要用手机银行或电子钱包扫一扫就可以缴费。转数快，数码缴费话咁易。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喇沙宣的刘平志，今年17岁，我很幸运咁跟了很多好好的教练，发掘到自己的潜能，亦都好荣幸跟到香港队训练啦，同埋代表到香港出赛，令到呢几年的进步都非常之大。我而家有一个香港纪录、一个学界纪录、三个青少年纪录同埋7个分龄纪录。 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哇，好精彩啊！ 系 咪喉， 我都未讲到精髓啊！ 哎呀，听阿 Barbie 嘅描述，昨晚一个慈善音乐会嘅幕后嘅奇景啊！等一阵继续啊，唔该。哎呀，讲到半粒坑，好吊瘾啊！ 咁啊，听众朋友都有嘢听嘅，系虽然唔系听啲歌涉嘢，但系都可以听一啲 歌涉嚟噶呢啲。 哎呀，好紧要啊！ 呢啲好紧要。 你睇你啦， 好嘅， 关心同事， 好啦， 关心朋友， 好啦，咁但系都今日Miss Lam Lam 系有咩放送俾我哋？ 咪先，阿欧，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需唔需要呼吁下听众咧吓？咦，阿小白做晒手势 ，OK， 今日唔该晒咁，好似系啊，即系得啦，系咪啊？ 有啊， 哦，有 啊，有。 诶，咁但系可能有听众想喺之后日子嚟到去 book 翻个好日咧，咁又欢唔欢迎啊？佢又岌晒头嘅小白话欢迎欢迎，点敢唔欢迎啊？好啦，咁如果听众朋友咧， 听众系我哋嘅食粮嚟噶嘛，系咪？ 老板啦、啊，直头系系嘛？咁啊，各位老板，如果咧都想咧做翻个私人点唱嘅话咧，系可以噶。呢个你嘅铺头嚟噶吓，咁啊，你去翻自己嘅铺嗰度咧做自己嘅私人点唱系冇问题嘅。咁你只要打通你嗰个公司嘅电话咧，就1872388啦。你公司嘅专线1872388啦，咁就可以打嚟噶。你嘅伙计啊，小白咧就等紧你嘅电话嘅。 咁啊，预约下啦，1872388。咁啊，接近年尾都好多朋友嗰啲结婚周年纪念日啊，嗰啲相识周年啊，咁、 特别多嘅咩？ 系啊，年尾可能即系搵翻个盘过圣诞节啊嘛。虽然之前有个报道出嚟话咩啊， 阿华梅姐话啊嘛， 临近圣诞节就会 分手。前两个礼 拜，嗱。分咗手就再揾翻個新，可能個修復嘅過程嚟得好快咧，來得去易來易去啊， 係喎，即係個傷同個傷口咧就兩個禮拜前戒開咗，但係咧兩個禮拜後復原翻， 止血都好緊要㗎，有陣時啊， 啱嘅啱嘅，阿 O 講得啱啊， 好1872388打嚟啦， 晨光 Morning Call 嚇，至於呢個鐘數咧就星期三9点過後就阿 Barbie 就變咗做密斯芭比， 係啊 ，Miss Lam Lam， 係今日係講咩嘢啊？ 講下啲星學。 嘅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哇，英文嚟嘅， 全英文喎，点解释？ 再讲多次，唔该。 即系 抄唔切， 经常会被问到嘅一啲问题。咁、我哋揾一个星学专家嚟解答俾大家啦。 Okay, in English。吓、啊、in English 点讲话？头先你好长嗰句叫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哦、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有冇 S 啊？ 有啊， 有 问几条 啊？有问几条啊？好啦，听下环节先。 九点钟听一听 Miss Barbie Miss Lam Lam。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今个星期咧就有英式教育嘅执行总监陈思明 Samuel， 早晨啊！ 早晨 啊！我知道咧，好多家长咧系考虑仔女升学问题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问题问你。咁啊，相信你答呢啲问题咧，应该就好叻噶啦。最多人问嘅会系乜嘢咧？其实， 譬如问喂，去英国咁耐，点样保持到个中文可以好啲咧？怕唔怕太细个去对中文冇兴趣咁啦？ 系，其实英国嘅 syllabus 系唔会包学中文嘅，系咪啊？ 有啲學校都有嘅，不過嗰啲中文堂係冇乜意思嘅，佢哋係俾鬼佬上噶嘛，係咪俾？ 即 係 點啊？學啲簡單中文字噶嘛？ 會考係我記得係考有個圖，有個人騎住只馬，跟住你就要填小明在騎馬咁啊。 哦 ，OK， 係啊，即係個 level 可能係小學一二年班咁。所以但係中文要保持係，所以有難度噶。尤其是而家我覺得咧，個互聯網發達咗，電話變咗智能電話係。仲唔好？我以前啲中文都 keep 到嘅，因为八二一零笔画噶嘛，又而家冇啦，而家录音啦。 O K， 咁所以要小朋友中文好，有啲升学专家就话，不如第九班先俾佢去啦。 哦， 即 系个年纪大啲先。 系啦 ，form two、form three 先俾佢去。咁你中文已经打好个根基，听读讲写都去到某一个层次，先去英国叫做扩阔视野咁。 嗯， 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即系我身边好多朋友都系小学去，其实。都可以保持得中文唔錯嘅。 你有冇啲咩方法嘅咧？ 我諗呢個要去到 parenting 嘅角度去出發嘅。你要個小朋友覺得佢對中文有熱誠啫嘛。你又唔係要去寫詩，你又唔係要去學啲咩中國歷史。你最緊要就係、原來佢上網睇嘢都會睇中文嘅。佢睇書都仲係會睇中文嘅，睇電影都可以睇中文嘅。咁我亦都有啲朋友可能喺香港長大讀 local school， 佢都覺佢自己好 proud of 佢唔識中文嘅，係嘛？佢會。鬼妹過一個英國讀書嘅人都有咁嘅情況，咁、所以好多睇你個點灌輸佢正確嘅價值觀嘅、中文都尤其重要啊，係應該係唔同嘅語言都叻，而唔係單方向單方面淨係英文好， 咁我通常家長一般咧去即係揾你哋幫手諗下升學問題嘅時候，最擔心嘅會係乜嘢咧？除咗即係話驚啲中文 keep 唔到個水準之外， 好多嘢擔心啊啦。媽咪啊，成日都話：，唉、個仔送去英國會唔會唔錫我啊？會唔會唔翻嚟啊？等緊送佢出去就走咗啦咁樣。爸爸成日話驚個女會唔會好細個又拍拖啊、學壞啊。我通常就答其實又係嗰句，好睇你個 parenting 嘅呢啲。咁、我自己仲今日我都三十幾歲啦，都仲係同爹哋媽咪一齊住嘅。係咁係因為咩咧？就是、因為我覺得個親子關係。是你送佢走就唔一定要放晒手嘅，咁、你可以譬如我哋放短假翻嚟嘅時候，媽咪爹哋我好記得放假係會特登同我去食瑞士雞翼，又會特登請假嚟陪我，即係重質就唔重量啊嘛，見嘅時間。以前反而我日日喺屋企嘅話，佢就掛住做生意翻工，咁或者佢哋會淨係識鬧我，即係通常見到面嘅時候就話點解你成績咁㗎？點解又唔食魚啊？喂，點解咁夜瞓啊？喂，咁所以我覺得個 parenting 都緊要嘅。有時啲而家嘅家長仲誇張，可能就會一年飛去英國幾次啊，陪下佢哋去參加啲咁大型比賽啊等等。咁我覺得個親子關係可以保持嘅，唔使驚佢會走咗去嘅。调翻转，就算佢日日喺你身边，你哋日日都闹交，佢都可以走咗去嘅。 都系，即系头先你讲话，父母大家都担心嘅问题，其实喺香港一样会发生嘅啫。即系你话女仔会唔会拍拖，或者男仔会唔会成日去玩？即系如果你自己个人本身嘅性格中意去 explore 多啲嘅话，可能其实都唔关喺边度读书事啦。 冇错，同埋学校其实即系啲佢哋话家长可能担心系一班青少年男女校摆埋一齐，会唔会冇网管咧？其实寄宿学校咧，尤其系管得好严嘅，佢哋都担心。因为你有成几百个系嘛，十六七岁八岁都知道你对异性 過一段時間會產生興趣，咁所以咪有健康嘅社交時間俾你哋、嗯，譬如會有 social， 譬如會夜晚可以去到女仔 house 度打下桌球啊、打乒乓啊、一齊睇電視啊，但原來有啲位置就唔過得噶啦、 嗯， 一懲罰你咧，可能就我譬如我好記得我就係入咗間女仔房，哇俾人罰執樹葉執咗三個月， 哎呀， 仲要秋天喎、啊，佢話執曬咧就可以翻去啦，好執唔曬。 呢啲幾得意，即係好似感覺上咧，覺得外國啦或者英國啦嗰、那個制度同香港好唔同，即係可能係透過無論係學習或者活動咧去學習多過喺香港咧，就多數大部分時間都喺課室裡面去學 嘅。我絕對覺得係嘅，我喺英國學校即係 learning outside beyond the classroom 係唔係一個口號嚟嘅、哦？我哋真係譬如讀 geography 讀呢個地理啊，我哋真係會去沙灘摸下啲沙石。睇下點解佢哋個蠶食啊，個 erosion 啊，點解會嚴重啊？點樣去避免啊？ 嗯、 又或者我記得嗰陣時讀呢個歷史堂咁樣，就會去咗呢、這個直情去咗 Belgium，、 嗯、 去咗比利時咁樣睇嗰個咩 No Man's Land。呢兩科我去到讀到中三就冇讀啦、嗯，到今日都仲記得，係因為我哋真係睇過摸過。咁、 哦、 但係當然都好奢侈啦。 係啊， 呢啲係用 我記得我以前喺書度睇過啫。 係啦，係啦，即係。咁但係香港當然亦都冇辦法啦，個地方細，資源又唔多，咁同埋小班教學亦都真係好緊要嘅、 嗯， 一對四十其實有冇可能明白每一個學生嘅需要 嘅？嗯，未必每一堂都望到啲學生添，唔好話明唔明白，可能有幾個學生好似從來都睇唔到係坐咗喺邊度嘅咧，咁都會啊。其實好多人咧都會喺度諗啦，係咪真係所有人都適合去海外升學咧？你有冇都見過有啲人發覺，可能佢性格啊或者係條件上未必係好啱喺外国读书、哦、 都有嘅，咁我谂你出得欧美地方读书，尤其你英文水平一定要够 ready 啦，系、嗯、嘛？咁你越细个，当然可以越有折扣都冇问题。我去英国嘅时候，我记得我英文系好曳嘅，系、 嗯、 嘛？香港系读啲屋邨学校，咁但系如果好似我咁细个去，话你讲紧十三岁以下， 嗯、 你好快学识。你因為你每日都用英文溝通，你唔識講英文嘅話，你咪嗌唔到嘢食咯。嗯、你冇理由 this this this 噶嘛， 指住 係啦 ，this this this， 你 this 得幾多次啫可以係嘛、嗯？你咁你要兩份，唔通你 this this 咁樣？咁所以你始終都要學識哦。Can I have this please 咁啊？咁你同埋你好去手間，你又要問佢啊，上堂你起碼都要舉手，即係好多你會喺生活上學習，強迫性你去學嘅。咁、 嗯、 但係你去到中六啊，或者年紀比較大，性格已經定型，你叫佢出去打板球，你叫佢去玩 balls 啊，融入英國文化，佢都未必制噶啦。咁所以係會有唔適合去英國嘅。 嗯嗯嗯。咁、嗯、但係萬一如果即係呢啲朋友仔都好想話自己去外國升學嘅時候，咁有冇啲建議俾佢哋咧？ 即係比較大年紀， 即係大個啦。我假設啦，可能咧面對住你咧就係、是一個英文咧，即係都麻麻地嘅。咁但係咧又好想可能十幾歲接近二十歲都去海外升學喎。其實會唔會好困難呢？ 我諗到時睇 case 咧，要 match 翻大家嘅 expectation 嘅、嗯。我諗出國，譬如而家有啲冇大學 degree 去話咧，淨係想去英國一兩個月、三個月去見識一下咁樣，我都一定揾到 course 俾佢嘅。爭在佢嘅 expectation 係咩先？你諗住譬如讀個三個六個月嘅 course， 你想功能性好強咁。但係唔會啊，係咪先？你唔會突然間有一個短期課程會令你升職加薪噶嘛？咁但係你話想去英國學英文、擴闊視野，係絕對冇問題嘅。咁亦都好多語言學校啊，或者如果你本科喺香港讀，想英國讀個碩士 ，which 我覺得好抵嘅，有一年、一年時間咁。是絕對可以的，咁亦都睇你咩 degree 咩工種啦。其實一個 taught masters 一個碩士，如果唔係 research base， 你將來又唔諗住做學術研究，我又覺得唔係真係太有用嘅。 你 千祈唔好諗住攞完個碩士翻到嚟份工會多咗係嘛好幾千咁樣，又未必嘅。但係嗰個價值亦都唔係淨係用金錢嚟衡量嘅。 咁、嗯、啊，希望咧即係聽完 Samuel 嘅呢啲意見之後咧，大家都可以分析一下啦，考慮一下啦，到底咧去邊一度讀書，或者咧喺外國升學咧，係咪真係適合你自己同埋啱你自己嘅預期咧？咁啊，今次就同 Samuel 傾住呢度先啦。再一次唔該曬英式教育嘅執行總監陳思明，下次再傾過啦。 Thank you， 拜拜。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So you raise another glass, looking for a different space. I was leaning on the grass, dreaming of a sunnier day. 昨日咧都有同大家有播过呢一首嘅外语作品啦，嚟自George Michael 啦，咁就係一首咧佢生前咧未发表过嘅单曲啦，咁而家咧就收录咗咧喺一套嚟緊嘅叫做圣诞档期嘅外语电影啦，叫 Last Christmas 啦，咁香港嘅译名咧都相当搞笑下嘅喎， 趣致啊！但系 好似唔关事咁样。 系啊，同埋我觉得有阵时啲译名真系麻麻地啊，译得 over 咗。 旧年圣诞好暖嚟咁样，个暖就系恋爱个暖啦。 系啊，咁呢一首嘅单曲咧，歌名叫做《This Is How》This Is How》仲有个括弧嘅We Want You to Get High。咁寻日呢个版本咧就好 high 啦，咁今天呢个版本咧就 冇咁 high 啦， 正常翻啦。搵张纸抹咗佢，抿咗佢，搞掂。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正，我好中意自己呢个形容词，自己以为自己。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嘅电话咧就接通咗，就唔系Cousin 罗启新，系刘昌。早晨啊，昌。 早晨，彭爷。早晨，各位。 系早晨，咁今天晚上嘅港台电视31亦都有好多嘅电视节目可以俾大家选择嘅，请阿昌同我哋介绍下。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8点警讯。 系 警讯咧有两单 case 想同大家分享，开心 share 下。 咦， 是开心嘢，定系会更精明啊？让我哋 精明，精明， 哦、精明下。 好，第一单咧，第一单就系讲有关卖走私烟嘅事嘅。咁啊， 走私烟， 冇错啦。咁啊，卖紧走私烟嗰啲人肯定知道走私烟系点样噶啦。但系有 买卖都系 食嗰啲 危险、啊， 买嗰啲系啦。但系买嗰啲人啊，未必知点样先至系私烟咧。咁今晚。 系咪啊？ 就会同大家讲下，究竟私烟上面嗰个包装，你点样可以分辨得到？ 哦，有阵时成日讲话无知唔系藉口。 诶、哎，咁如果佢真系唔知道，咁点算咧？嗱，睇完就 咁啊，同法官讲啦，到时 系啦，即系法官做嘢就睇下，唔使人教嘅，应该。 梗系啦，梗系啦， 系啦。 好啦，我系睇警讯今晚。 冇错，第二仲有另一单嘢嘅，另一单、另一单 case 咧，就系话一个上台出手机、出新机嘅骗案啊。 哦。 系啦，咁出新机嘅朋友仔要留意啦。 出手机都有骗案？ 系、哦，原来咧有电信商嘅职员咧就专登去误导嗰啲消费者啊、 哦， 就话嗰啲零现金出机咧就话系电信商提供嘅呢个零现金出机嘅优惠，但系原来有啲骗案就系话呢啲职员啊专登去误导消费者系帮你借嗰啲财务公司嘅，系、 哦、 啦， 即系攞咗你啲个人资料，然之后去借财务。 系啦，咁其实佢其实都真系帮你零现金出手机嘅、 嗯， 但系被借钱，帮你去瞒住你，帮你去财务公司借钱， 即系得不偿失啦。最终贪事又得个贫啦， 系啊，即系 执条袜带又累身家啦。 哇，好 好多， 好博学， 系啊， 举一 反三啊， 举一反十添啊， 系啊，暂时咁多。 系啦，咁今晚就大家如果要准备出手机嘅朋友咧，咁啊要留意啊，今晚八点钟警讯啦。 知道知道， 系，咁咧去到八点半啦，夜晚八点半嘅日常八点半， 系， 今晚带大家去到好远嘅地方， 有几远啊？ 沙头角咁远， 都系香港啫。 系啊系，香港 唔系边界 嘅边界， 沙头角系 沙头角咁远。今晚咧，大家睇一件咧好罕有嘅盛事，就系佢哋原来十年一度有一个太平清照嘅。 哦。 今年就系啦， 有飘色嗰啲嘢噶。 我都好想知道啊，今晚真系要留意一下。 同长洲嗰啲似唔似咧？系唔知道。 今晚真系要留意一下， 哦、 原来佢哋个太平清照咧，集合咗佢哋沙头角嘅七条村一齐搞嘅。 哇！沙头角有七条村。 系啊， 我成日就系以前咧，即系阿唱未必知啊。即系我系细佬哥嘅时候，成日讲笑咁讲咧，啲电影啊或者电视咧，沙头角咧有个村长个女啊嘛， 系、哦、啊， 有一个名称噶嘛， 系 咪？ 系啊， 咁、我都以为得一条村啫，原来有七条村噶。 系啊，原来有七个村长同七个村长个女嘅。 系啊，可能 系可能。 系可能 啊，系啦，咁今晚大家睇下究竟呢个七条村嗰个太平清照十年一度啊，究竟系点嘅样嘅咧？ 哦，好特别，即系生活咗喺香港咁耐都未必知啊，真系。 系啦，咁今晚八点半啦，睇日常八点半啦。 好啊， 好，去到九点半有31看世界。 系， 咁今晚系讲中东问题嘅。即係中東問題，大家可能香港人比較遙遠啲，未必知道啦。 啊、突然間勾咗嘴添。 係啊，想知道嘅其實上網揾懶人包就得㗎啦。咁但今晚咧就深入詳細咁樣同大家分析嘅。 哦。 咁啊，仲要分上下集，今晚係上集。 哇，係好抌本喎、 啊。係啦、啊，咁就苦戰中東，就話俾大家聽，伊朗同沙特阿拉伯究竟佢哋嗰個矛盾啊，恩怨情仇嗰啲前因後果究竟係點樣嘅？ 啊。即係如果係睇得太多本地嘅一啲專輯，係啦嘅專輯咧，終於可以睇下外邊嘅世界啦，真係。係 啦，係啦。 嗯。 好，咁啊，再到去到11点啦，午夜廣場。今個星期午夜廣場係今季最後一個星期啦。 啊，又係呢個啊？ 係啊，咁啊，今晚嘅學人串寫科亦都係今季最後一集啦。 哦。 係啦。 哇！今晚啊，last呢集嘅話題會唔會好爆嘅咧？ 佢哋集集都爆嘅，但今晚嗰个就好贴到而家个时势嘅。 哦，贴地爆 系啦，咁就讲咩咧？就讲嗰啲流动嘅教室啦。 流动教室 系啊，咁原来咧，因为即系最近好多罢课嘛，咁、 哦、 但系又有好多大学嘅教授啊、学者啊走出去嗰啲 社区喺社区度教授。 社區嗰啲學堂啊，咁、究竟佢哋教育背後嘅理念又係點嘅咧？佢哋唔使考試，但係佢哋又教緊大學類似嘅課程喎、啊。咁究竟又唔使考試嘅喎，咁又唔認證嘅喎，咁但係、即係佢哋點樣平衡到嗰個實踐教育嘅理念同埋呢個市場需要咧？咁今晚就會同大家 讲下啦。 其实教育最大嗰个理想咪就系咁样咯，系无需要特登要为咗要测试你究竟学唔学到嘢而去制造一啲嘅考试出嚟。其实如果教育咧，大家都系想吸收多啲知识，让自己成长嘅话咧，系唔需要咁去逼人哋考试咯。 系啊，朋友，我都系，我好怕考试啊。不过我唔系咁谂啦，真系好可惜。 咁唔紧要啦，我哋一走过来啦。 系 咁啊，睇下今晚港台电视31。这个话题上面他们怎样去发挥啦，有没有些新的启迪给我们呢？多谢晒刘昌，下次再跟你谈过，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受示威活动影响，封闭超过一个星期的红磡海底隧道清晨五点重开，车辆陆续驶过收费通道。所有收费亭已经修复，如常运作，只有信用卡、拍卡付款服务要暂停，日间过海巴士服务亦都恢复。目前红隧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已经出现车龙。港铁表示，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晚上11点半结束。大学站仍然关闭，列车亦都不停该站，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会暂时关闭。另外，由于个别轻铁车站设施和信号设备被破坏，轻铁服务有所调整，所有路线维持15至25分钟一班。理大校董会主席林大辉话：理大发生冲突被围封之后，每次进入校园都会感到伤心同痛心，卫生条件越嚟越差，水浸严重，希望警方尽快解封现场，将校园交回理大管理。林大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日会再增加搜查队进入校园，但会是最后一日。又相信留守在校园的人已经很少，而且不是激进示威者，没有能力进行破坏。即使大学职员清场，都不会攻击他们。他又说，离开理大的1100人中，只是得40多人是理大学生，相信占据理大的人不是不满理大。他希望警方同意18岁以上人士离开理大的时候都是先登记，让留守者适宜离开。社会人士会监察警方的做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能够处理好香港问题，又说接近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记者有关香港的提问的时候说，和香港示威者站在一起，重申和习近平关系非常好，美中之间正是处于最后阶段，达成非常重要的贸易协议进展顺利，与此同时亦都希望香港的情况顺利。白宫顾问康伟亦都说，美中接近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达成共识，但仍然有三项障碍，包括强迫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较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15点，升两点，总成交金额5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0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89.6升2元，九龙仓集团18.14升1.8，腾讯控股336.6系升1元，信达生物28.85跌2.5，友邦保险79.6升2.5，美团点评102.5升1.7，万洲国际8.26升1毫，领展房产基金80.2系升5.15元， 中国移动61.45跌一毫，香港中华煤气15.08系升四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09.13，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9，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3，人民币7.028，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455，升82，港金现价报13,640，升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9美元，卖出1,46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啊，红隧今日嘅交通情况咧，同平时咧系不一样噶。咁因为平时咧香港同埋九龙嘅入口咧都系挤塞，咁但系呢个时间咧，而家红隧香港去九龙系正常啊，香港去九龙咧系正常。咁九龙入口咧只系收费广场对开咧车多少少，暂时都系冇车龙噶。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可以行红隧啊。咁因为香港去九龙啦就正常，咁九龙入口咧只系收费广场对开咧车多少少啫。咁跟翻咧。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日日出康城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噶，就是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日日出康城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排到去香港单车馆。九龙城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啦，去旺角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喺彩怡花园啊。九龙城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东啦，去旺角方向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咁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油塘电话机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观塘道转翻去将军澳道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如心广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啦，交通就回复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咧就慢车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下，入读2020-21学年指定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42,800元或者74,600元的学费资助，视乎课程而定。现在就可以透过 JUPAS 报名了，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时间。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啊，今天咧嘅我的享乐时代咧，本来咧个安排咧就唔系彭仔嘅，本来个安排咧就小白嘅，但系咧就忍唔住，因为我惊咧过多两日咧太 out 啦。讲呢一单嘢，咁、所以咧就，哎呀，系啦，我求阿、啊、小白啦， 唔好用个求字，讲声得噶啦，呢啲位， 咁咧就鉴粗咧，就叫佢行开啦，等我嚟啊，咁样，咁咧就让咗个位， 请上座。 好啦，咁其实咧就系、是想讲下咧，寻晚咧我哋就讲到我哋二台咧都啲同事们啦，兵分两大路咧，起码都一路咧、虽然个地点都系湾仔会展啊， 系啊， 咁一路咧就系阿芭比咧就跟住我哋阿陈德信监制咧，就以佢为首啦，咁、就过咗去一个慈善音乐晚会嗰度啦， 揾学友啊嘛，同埋刘念， 嗰个题外话嚟嘅，嗰个意外嚟嘅。 其实我成日怀疑刘念系咪帮我哋二台做收音，所以我哋先有得播咧吓。 佢唔止乜嘢都做嘅，佢系啊。咁啊，嗰一个工作以外咧，咁啊，另外寻日咧，亦都喺会展嗰度咧，有另外一个盛事咧系举行咗嘅，咁就系呢一个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咧有一个嘅年度嘅晚会，咁听众朋友应该都会咧认识嘅，有一个奖项咧，有一个颁奖嘅项目咧，就系、是、Cash 嘅呢、这个金帆音乐奖啊，吓咁啊都系好业界咧，系互相咧鼓励嘅，每年一度嘅，咁亦都藉住咧，即系喺呢个晚会嗰度咧，都会系举行嘅，亦都相当于系呢一个协会咧，佢哋一个周年晚宴咁样啦。咁啊，所以好多一啲包括咗系唱片业界啊，音乐界方面啊，以至到系即系广播界咧，都会咧系参与嘅咁。咁啊，昨晚咧就已经完成咗啦，就喺呢一个嘅会展嗰度啦。咁亦都咧。喺呢个席上咧有不同嘅奖项，亦都系已经颁发咗啊。咁啊，其中咧，寻晚咧就系、是、亦都有呢、这、一个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咧，佢哋一年一度咧都会咧就住有一个咧系音乐成就大奖咧，就去表扬翻，亦都系向咧每年佢哋有一位焦点嘅人物咧作一个致敬嘅。咁啊，昨天晚上咧。呢一位嘅音樂成就大獎嘅得主咧，就係、是、潘元良先生。咁、恭喜，即係喺行內人稱阿潘嘅潘元良先生。咁佢就喺呢一個詞壇方面就個成績好好多作品啦，亦都有好多嘅獎項過去獲得過啦。但其實咧，即係潘元良咧，佢嗰個嘅佢嘅生命真係好闊啊！佢個涉獵嘅範疇，即係除咗原來係作詞方面咧，佢喺呢一個嘅電視啦、電影啦，仲有足球啦。 哇！ 足球评述啦， 哦系， 系嘛， 系 唔好忘记足球评述， 差啲唔记得咗， 冇错啦。所以昨晚咧见到阿海喺度咯，系啊， 怪之得啦。 你又见到阿海嗰、那个网上嗰啲平台系咪？ 同潘元良都好 系啦，就系、是、因为佢哋都系因为足球而结缘嘅，所以昨天晚上咧佢都有喺呢一个晚会现场嗰度咧，都系贺佢嘅朋友 靓咗 话 海好 你咁，你叫我点答你咧？佢喺我眼中几时都系咁明艳照人嘅时候， 可以更靓嘅，但系 你呢句我又点答你咧？妈咪， 几时都可以更靓噶啦？ 你真系，我唔评论。 几靓嘅人都可以更靓噶， 我唔评论啦。 终于明点解呢个节目要一个世界啲嘅人喺度。 阿奥、okay. 你讲翻句， 你真系紧要啊！你的存在系紧要嘅。 讲翻啲客套啲嘅说话，拉翻缓和翻气氛系嘛？好，咁啊，即系恭喜晒得奖嘅朋友啦！喂，琴日仲见到 Rubber Band 啊，都攞奖喎。 系啊，佢哋如果我冇记错啦，我惊我记错，因为我食紧鸡嗰阵时，唔好意思。咁咧，佢应该系得到呢个最佳乐队系啦，有一个乐团演绎嘅系啦，最佳乐团演绎，因为你知啦，不同嘅颁奖典礼，佢哋有自己嘅项目咧，嗰、那个奖嘅名称咧，可能有啲不同啊嘛，唔系等于我哋叫最佳乐队组合就系叫最佳乐队组合，人哋系叫最佳乐团演绎嘅，吓咁希望我冇记错系 Rubber Band 系冇错，咁佢哋咧系有上过台嘅，咁另外就 都有小塵埃咯，小塵埃尋日都有攞獎嘅， 嗯， 係啦，咁小塵埃你俾咩我睇啊？ 係樂隊演繹， 哦，樂隊， 喂，點解佢自己個佢哋自己 cash 係叫？嗰、那個網頁嗰度寫樂團演繹㗎， 我唔知啊嗱，咁啊， 你哋兩個自己傾下啲嘢 咩？我哋真係唔緊， 係咁啦。總之係好嘢啦，係咪？咁小塵埃都有攞獎啊，尋晚同埋亦都有喺現場咧做一個嘅演出嘅。咁除此之外咧，就我覺得咧特別之處咧就係咧呢、這個 Cash 嘅金帆音樂獎裏邊咧有一個叫最佳正統音樂作品嘅。即係呢一個咧，就真係比較 係正統音樂啊， 係啦，即係入邊包括咗係你 classical 啊，或者係有啲係中樂啊，又或者係你中西樂咁嚟到去創作一個新嘅曲目啊，呢一啲作品咧都係值得咧係表揚嘅，同埋係值得介紹俾咧即係香港嘅樂迷啦、聽迷啦咁。咁啊，即係除咗話流行樂之外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咧好好欣賞一啲咧正統音樂作品嘅嚇。咁啊都係值得嘉許嘅呢一方面嚇。咁啊，至於你講翻咧。尋晚即係最後呢一個大獎啦，即係音樂成就大獎嘅得主阿潘元良咧，咁喺台上咧亦都即係發揮佢嗰種好浪子嘅感覺啦，咁所以係佢嗰個表現都係好忠於佢自己嘅。其實做人幾難得係忠於自己啊，係咪？ 係啊， 即係經歷咁多年之後咧，佢都依然係有佢嗰種咧好灑脱、好浪子嘅感覺。 keep 住自己態度呢個好好 啊。係啊，咁佢嗰把銀髮咧又 有型啦， 掃下掃下咁樣係嘛？ 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咧佢嘅好朋友啊，同埋一啲歌手咧有上台嗰度咧，即係恭賀佢之餘，亦都有。演出嘅，咁其中咧，尋晚咧就即係純粹係自己又發夢啦嚇，因為咧尋晚咧喺咁多個表演嘉賓啦，恭賀阿潘元良攞獎嘅同時，亦都有表演啦。咁其中有一位咧就係阿倫永亮咧，就出咗嚟，即係因為事前其實唔係太多人知道究竟嗰個表演嘉賓嘅名單咧包括啲咩人嘅。咁包括咗咧就有倫永亮啦。咁倫永亮咧就出嚟咧就彈琴嘅，咁亦都咧係現場演繹咗一曲咧係送俾潘元良啦，咁而當中咧，因為咧佢要演繹嘅歌曲嘅之前咧，我已經喺度諗啊，我估咧，彭仔估咧，林永良應該係會演繹呢一首潘元良嘅作品，因為曾幾何時咧，我喺林永良嘅演唱會嗰度咧，佢係。就係、是、演繹過呢一首嘅作品嘅，當其時咧都有係點名咧，就係好中意潘元良所作嘅呢一份詞，咁但係咧嗰隻歌就唔係佢唱嘅，唔係俾阿倫永良唱嘅，咁所以咧佢喺演唱會曾經咧現場演繹過，而當其時咧仲有多一位朋友咧同阿倫永良一齊喺呢一個嘅台上演出，咁所以咧喺昨晚咧嘅時候咧我發夢啦，佢話。啊，会唔会咁惊喜啊？喺度扭下扭下呀，会唔会呀、啊？ 身痕咁样， 身痕，哇，好紧张！哎呀，死啦！如果真系嘅话，我会失控咁、啊、样。结果系冇嘅，但系咧，阿林永亮自己个人演绎咧都系动听嘅，因为咧始终都系潘元良咧佢嘅作品咧当中其中一首咧都系令到大家好印象深刻嘅。咁呢一首嘅歌咧。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啊、唱歌嘅朋友原唱嘅呢係苏芮，係广东歌嚟嘅。 係。 个歌名叫做爱过就是完全。咁今朝早呢唯有我就自己呢可以满足一下自己嘅梦想嘅啫。听下呢个版本。 就是完全。 係冇错就呢首。 潘月亮。 潘月亮喺边度？ 嘿佢昨晚喺会展呢。 好 开 心有 机会 唱 呢只歌，我都好开心可以听到呢 只歌。爱过就是完全，哪怕最后无缘，情是两颗心的交汇点。爱你就是成全，痛也是这么甜，留住最好的一生去玩。自愿， 我有我的明天。 原来情未减，心不改，世间亦变迁，仍然未免。 想要再见你一面，仍然未免想到过去这一年，是你令我的一切再次有生命，是你令我的冰冷世界能温暖。原来共你真正爱过永不断，原来就算不可相依每一天，独个下去的心里世界也丰盛，就算没法只可叫现实来扭转也没 好靓啊！你今日 多谢。Hello， 爱过就是完全，永远美丽从前，无谓勉强双方都受损。再见或是明年，哪怕是许多年，其实每一天心中也眷恋。你有你的一番志愿，我有我的明天。原来情未减，心不改，世界亦变迁。仍然未免想要再见你一面，仍然未免想到过去这一年，是你令我的一切再次有生命，是你令我的冰冷世界能温暖。原来共你真正爱过永不断，原来就算不可相依每一天，独个下去的心里世界也丰盛，就算没法只可叫现实来扭转也没怨。 哇！呢、這、一個咧已經來到我唔記得咗幾時嘅演唱會， 你會唔記得嘅咩？ 哦，因為係係會爭啲嘅，因為係林永亮嘅演唱會。誒，唔使多謝嚇，係、啊、我諗都1999幾嗰啲 friend 嚟嘅啦，應該係。系啦，咁啊呢一个版本咧就系、是、林永亮再加埋咧林忆莲合唱嘅作品啊，作品咧就系、是、林永亮自己嘅曲啦，同埋潘元良先生嘅词就系、是、爱过就是完全。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了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 早晨， 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系咪有陈太喺度？ 系啊，陈太喺度啊！早晨啊，陈太， 早晨， 系早晨， 你好，欢迎你， 早晨， 你好，你好啊，陈太，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梗系有啲开心嘢分享啦。 是啊，今日咧就是我个仔陈志豪嘅生日， 陈志豪 嘅结系啦，同埋个结婚、啊、结婚周年纪念日。 哦，太太叫咩名啊？陈志豪嘅 太 太， 陈志豪嘅太太就叫做李海欣。嗯、 李海欣，哇， 陈李海欣， 好、啊、斯文嘅名嚟噶，呢个系。 是啊， 系嘛，得唔得啊？太太，李海欣， 而家讲咩啊？叫佢唔得啊？ 问下有咩赞啊？李海欣。 好好的老婆， 好好嗱，要赞噶， 好新抱啊！ 系啊，好新抱啊！ 佢哋结婚几耐啊？ 佢哋结婚今日第七年啦， 第七年， 哦，七年不养啊， 好嘢， 系啊，七年抱咗三个嘅，同我结咗三个， 七年抱咗三个啊， 七年抱三， 好勤力， 系啊， 唔怪真系好新抱啦呢个， 系咯， 系啊，好开心。 三个系有仔有女定系点样啊？咩配搭啊？ 大嘅系仔，跟住两个孝顺， 两、 个孝顺嘅女。 哦，仔女女啊， 系咁叫嘅咩？ 系咯， 系咯，我第一次听孤陋寡闻我。 嗱，阿小白，你追第三个就会明噶啦。 冇啦，我唔追啦。 近一啲，要追嘅，要追嘅。 嗱，你个太太想做一个好新抱咧，就要向阿陈太个新抱学习啦。 佢好好噶啦，已经够啦。 哎呀，好嘢！你终于明白个巧妙啊！哎呀，你终于冇俾我扇到啦！ 我唔会俾你扇到，你放心啦，我下下防守性噶，而家做节目。 哎呀，好嘢好嘢，家庭幸福啊你！ 大家 多谢你祝福 嘅。 讲翻陈太先，系啦啊，陈太，有冇讲话啊家嫂点好啊？ 生咗三个孙咯， 仲有冇其他嘢好嘛？除咗生咗三个之外， 咁佢持家有道啦， 持家有道， 咁啊教得系啦，教得啲小朋友都嗰、那个自理能力咧好好嘅。 哦，好难得喎、啊、呢、這个，我都教紧我仔仔自理能力、啊， 好好叻噶，佢教到啲小朋友嘅自理能力好好。非常好。 有冇啲秘诀啊？请你一两支嚟 听下先。有冇啲秘诀啊？因为我唔同佢住噶、 哎， 所以咧，所以咁佢即系见到佢对啲小朋友啊， 教啊， 好好啦，好锡佢哋啦，亦都好尊重啲长辈啦。 系咦，咁大孙都有冇六岁啊？ 大孙六岁啦，佢读紧一年班。 咁 第二个孙咧读紧 N 班。第三个孙就13个月， 13个月，哦， 细个喎，呢两个 十三个月晓反转个身未啊？ 晓啦， 晓啦， 识行噶啦， 系啊，识行噶， 我个仔十个月识行噶啦。 阿嫲嫲，你使唔使有阵时都帮手凑下，定还是姐姐或者？ 间中我要协助佢凑个大嗰个咯。 facility 佢系咪啊？ 我因为我要同佢凑放凑放学。 凑放学。哎、好啊好啊好啊，有人帮下手好紧要啊， 系啊， 爸爸妈妈帮到手。 婆婆嘅功劳最大添。 吓，婆婆功劳最大啊？ 哦， 系啊， 哎，哇，似乎听你咁讲，两个亲家都几 friend 喎、啊，你哋 可以成日打麻雀喎、 啊。麻雀就冇啦，不过间唔中去唱下歌咁啊。 哇，几好啊！ 你话真唱咩曲咧？你哋 我哋唱金曲。 金曲， 好嘢，好嘢， 系十大中文金曲咧，唱。 我哋唱金曲，因为我哋呢个年纪粤曲又未 到。系啊，即系唔系好大噶咋，小白。而家啲嫲嫲同埋婆婆分分钟，喂，咁咪即系我呢个年纪咯，咪彭仔呢个年纪咯。 少少，大你少少。 你咪大我一两年。 系系啦， 都 系 好靓嘅啦，都真系做得啦，阿爷啦。不过我冇你咁好命。 系啊，我 做乜整咗落嚟啊？ 连四届都唔得你啊！ 四个孙，出年有五个孙啊！我出年有多一个孙。 哇！即系外孙再加埋。 系啦，系啦，我有一个好女，一个好女婿。 系啊！哎呀，好开心啊！咁多小朋友。 系啊，好开心噶，总之就 系有多半边咯，有多半边仔。 系咯。 喂，系啊，我女婿又好好，个仔又好好。 哇！即系 女婿又好，个女又好， 等你高兴。邓你高兴啊，陈太主啊，亲家又好，吓 系啊，我叫做金兰啊，我个名 啊，真系想同你结义啊， 想同你做姊妹啊， 想同你哋结义， 系啊，阿叫阿华梅姐同你结义啊， 系咯， 好啊，好啊， 听日同华梅姐讲， 系啊，系 啊，阿华梅姐冇你咁幸福啊，佢啊， 有， 会有嘅， 有咧，我想祝我哋11月生日嘅朋友啊， 系边个？ 简生啦，欧阳先生夫妇啦，卖晒啦，咁咧仲有杜桂兴啦， 好得意啊！ 仲有侄女系陈丽仪啦，仲有我30号生日嘅妹啦，我个妹妹叫林丽卿。 哇，好，我哋全部都咧恭祝佢哋生日快乐啊，幸福快乐啊， 冇错，生活美满啊吓。 咁咧，阿陈太拣咗只歌喎，系时候要播啦，唔系唔够时间播我哋。 系啊，爱是这样甜啊，祝各位个个都系啦。 多谢， 好，多谢你啊， 电话 ，thank you 陈太，拜拜， 下次倾过，拜拜。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言，饭后你寂寞。 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布置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 哇，甜到呢咖啡奶茶都唔使落糖 啊。 係 呀、啊、 真係呀、 啊。落糖就最好 啊。 开心啊。喂，零死角嘅幸福边个唔想要啊，係咪先。 你突然间加我死死落去。 你 咁开心。 以为你真係世界O啲。 零死角啊係好紧要的。 讲、拜拜啦。 拜拜。